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 无端端放假，因为呢个风太可怕。 哎，终于翻嚟啦！我系小张张。 金句：钱没了可以再赚，工作没了可以再走，朋友没了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可以再遇，但请记住，健康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健康快乐是首要，其余的都是锦上添花。我是瑞瑞， 好正啊！瑞瑞，好到我啦。上星期有十号波，做功课啦，学生哥。今日有小羊羊同大家笑呵呵呵呵 开学啦， 开学啦。 佢冇写你，头先你又话佢话你针对佢啊嘛。 之后呢 唔知道啊。有冇？佢冇喎，冇写你喎。 系啊， 系啊。 唔系啊，我 诶表错啫。 好惊喎，马老师而家。 打交啦！今朝早已经喺上面度打架。 我想申请调位， 唔俾唔批准。 开学喎，你可以调 佢 啊！ 你调去嗰边，佢个调 去 边 啊？左右调，左右调去嗰边。 你嚟坐我呢个位，你嚟坐呢，都好都好。 又搣我又插我， 不如就坐十分钟，一阵间你坐呢边。 好， 快啲介绍啦。 到你啊，你未讲。 最简单就开学了。 耶！好，各位同学仔，唔好挂住我哋咧。终于打完风啦，不过又有嚟紧。 好挂住你， 海葵啊， 海葵啊， 喂，放咗三日假，好似好耐。 系啊，好，风骚爆人嚟啦！其实真的有人想放有人不想放啦。譬如为什么有些人不想放呢，可能都不是假期来的，都是做事。第一样东西我真的想赞我家那个垃圾婆啊，真的。我那晚呢，其实我就平时呢十点钟就收垃圾的啦，所以我就一定准时呢九点几就拎出去啦。那晚我都懒洋洋，唉，算啦，但习惯了照摆啦。你知唔知佢照嚟到，但那时是九号风球，我都不知佢点样到，佢照嚟婆婆嚟佢做婆。 因为掌握风球嘛，需要周围系。 反正都系， 啲风吹走咗， 突一突阳，突一突阳，咩就唔会啦、啊。人哋佢， 我梗系知啦。 嗱，呢个犀唔犀利？嗱，所以话有啲行业嘅朋友们咧，佢真系不论咩风球啊，咩都会继续为我哋嘅市民服务，真系值得鼓掌啊！ 嗯，就算打完风之后帮 你。你有冇惭愧啊？咁你 我绝对，我谂起你，我更加惭愧。 我点解佢要惭愧啊？佢又唔系倒垃圾嘅， 唔系 佢乜都唔做。 哦，咁啊系。 你做咗咩啊？ 我 你做咗咩？你话我冇做乜？你做咗咩？ 哇，犀利咯！睇戏啦，做功课啦， 我个有 好多啊！你睇咩戏啊？今日你讲咩戏？ 有人讲一套台湾嘅叫做《模仿犯》（Copycat Killer）。喂，唔好讲一样嘢住。点啊？头先讲开打风吓、 啊， 你好忙喎、 啊、 你。 嗱、啊，其实咧我就好怕打风嘅，点解咧？因为一打风咧，因为我平时嗰两日就去教书啦。咁、如果打风咧，学校话唔即系 close 停课。 如果停课嘅话咧，咁、变相我又弊啦。我要将今日嘅班咧，我要喺之后嘅时间要补翻嘅。 仲衰。 咁变相我之后嘅 schedule 会仲忙。咁、所以我就问啊，系咪会停课啊？佢话啊，其实唔使啦，因为之前疫情咧都系用一个 Zoom 嘅形式去上堂嘅。咁、但系咧。因为我家企冇嗰啲即投影机啊，或者我写嘢，大家会睇得好清楚啲嘅仪器啦。咁、所以我又要去翻学校度上堂嘅，但系啲同学仔咧就可以喺网课度上。 哦， 系啦， 即系用翻学校嘅 equipment。 系啦，咁但系咧，我其实去学校嘅时候，个朝早咧系早上嚟嘅，未有任何嘅好大风啊咁样。 系系， 咁喺度教到九点零钟，咁之后咧出面咧，哇！我一路教咧，出面好似世界末日咁样 ，feeling 几多点啊？ 嗰阵时都我谂。六点几开始似世界末日噶啦， 系啊系啊， 去到八点零钟咧就真系好似就嚟玩完啦呢个世界， 你同大厦有冇摇啊？ 咁又冇咁劲，但系你我嗰个系落地玻璃咧望到出面嘅，成个啲黑晒啦，之后你听到啲声音咧呼呼呼， 咁夸张， 发嚟发去好夸张， 系 啊，系咪市区劲啲咧？ 诶，我嚟荃湾。 嗯， 其 实 嗰度嗰日边度都好劲， 唔系、啊， 我屋企栋大门就成晚都嘣嘣嘣嘣嘣， 系咪有女人揾你？ 咁你系有鬼啫， 系咪有女人揾你？ 吓，原来有鬼， 你啲前度情人嚟揾你啊？ 我应该系鬼嘅女人， 鬼嘅女人。不， 早啲开门啦！ 你开门啊嘛，佢唔敢装，你死都唔开门嘛！ 先生，先生，不， 又想讲，即系嗰晚咧，我九点零钟咁，我坐啦，坐多一个钟，睇下会唔会好啲啦。嗱，喺度做，继续做嘢，点知都冇好转到，咁我就真系唔得啦，要翻屋企啦。如果唔系就太夜啦。咁啊，楼下截的士啦，我截咗差唔多九个字， 正常啊，正常。 因为唔 call 的士啊。 冇啊 ，call 咗啊 ，call 都冇用 你啊， 冇人应机， 冇人应机， 你加钱啊嘛， 系啊，唔系都有加噶啦，佢话你加几多， 唔应该嘅， 其实唔应该嘅， 系啦，但系最后咧见到架的士嚟，咁佢又话啊加几多钱得唔得啊，咁最后就一个六十零蚊嘅车程，最后就250蚊落车， 哇， 算平啦，算平啦，我啲 friend 话加300蚊有啲， 哦，咁因为佢亦都要冒住呢个汽车被整坏嘅危险嘅，系啊，都系攞架车嚟搏嘅，咁喺我哋之中咧，即系你嗰度应该比较。大风我会唔会？ 错，我都以为系，系啊！我咁多次嘅话系就我严阵以待。我今次我唔知点解嗰阵一滴风都冇啊！系啊， 其实你好， 我只系间唔中嘅就系 feel 到佢有一阵好劲嘅阵风啊！跟住冇啊，跟住吓完噶啦。咁跟住同埋嘅就系嗰啲雨啊好大，系大雨，同埋嘅就系风唔真系好觉得好犀利。我唔知道点解会咁样啦，因为又喺度讲到好夸张噶嘛，唔知诶几时边一日佢就会喺你嘅头顶，系喺香港嘅头顶嗰度过啊嘛。咁跟住就会去到呢一个澳门啊嘛。咁你听到咁嘅，你真系好惊嘅，同埋你都见到嘅就各部门都严阵以待嘅， 真系。 咁所以咁我都要啦，系咁要做啲嘢啦，系咪？咁我就喺屋企度打晒交叉。今年真系唯独是打晒好多交叉，到最后咩时候真系冇，所以我都好开心。 但你嗰边水浸都冇啊？ 冇，水浸都冇。 你有冇睇片啊？西贡啊？ 浸 到好似即系啲内地嘅低洼城市， 系啊系啊，即系一片汪洋。 所以真系不同区域咯。其实嗰日咧，我心情咧好唔安乐啦，同埋好惊啦。惊嘅意思就系因为。不停睇手機同埋睇嗰啲媒體咧報道咧，好似講到個風咧係會打爛香港咁樣，講得好嚴重。好啦，咁跟住仲有一個電話令我更加驚，就係管理處話：嗱，今次呢個風勁啊，各位車主，因為我排最低層喎，我哋呢個停車場以前試過水浸，你哋自己決定點樣保護架車，我可以點樣保護啊？揾保鮮紙包住佢啊？ 唔 係 一黐嗰啲膠紙， 你揾啲嘢晾起， 佢唔係講風 車咯， 佢講水浸 啊，咪晾起個車 咯。係啦，咁我真係好驚。咁我最后咧，我做咗一样好似好傻嘅事，就系咧，我到个风 一路越近六点咧，我仲去视察咗一次，我睇下有冇人走先啊。有个停车场，上次咧咪好劲嘅，今次新闻都讲啦，佢全部停车走晒，今次成个停车场冇人敢停留喺度啊。咁我就睇下有冇人走先，如果有人走咧，我几大都走咁。冇人走，唉，咁好搏一搏啦，咁样。但系嗰晚真系好惊嘅，啲风啊，啲雨啊，咁样系好大好。 你今次个玻璃窗冇吹走啊？ 玻璃窗点解会吹走啊？我 上次 都系。 上次嗰个系细窗仔啫，今次我冇话冇吹走。其实今次咧，如果相比个好似冇山竹咁劲，我 其 实感觉啫，好似冇山竹咁劲。山竹 就话比美山竹同温带啊嘛，系啊，咁所以你咪觉得好惊咯。但我就觉得感觉上，我觉得唔系咁。好似大家所諗嘅咁誇張啫， 咁之後你架車點啊？ 好彩，咁我第日即刻落去睇啦，咁樣係有水積嘅，但係不止浸咯。我睇翻啊，即係好驚啦，即係 search 啦，我睇下我以前住屋苑有冇試過嚴重水浸。 你 睇下先，我好驚啊！嗰日我不停喺度諗呢樣嘢，冇喎，即係 真係涼緊張， 冇報道過，咁即係冇啦。但係咧， 之前個屋苑關而家咩事啊？ 唔係佢有冇過往啊大數據啊？ 即係譬如我呢個 ABC 屋苑咁抌啊 ，ABC 屋苑水浸，停車場水浸，睇下有冇新聞報道過。咁冇即係冇試過啦咁。但我睇到個新聞咧，真係好慘啊！韓國有個媽媽就係咁啦，因為呢個停車場水浸，佢咧落去救車想揸走佢咯，點知啲水封係浸曬啊！个妈妈就死咗，原来救车会浸死，佢就走唔翻上嚟真系，所以呢啲嘅事件咧，真系可即一次都唔好发生啦，就系咁啦。 嗰日真系凉紧张，我真系唔会睇呢啲嘢。 佢 search 埋 ABC 屋苑有冇事过？ 你一定 search 呢度呢啲嘢噶。 咦，你有冇 search ABC 屋苑个玻璃房嘅玻璃窗有冇吹走？ 有啊， 系啦，我而家唔好意思讲， 甚至乎 A R 就你可能会喜欢，即系佢会 fit 佢系咪 ？fit 佢叫佢睇呢啲嘢，所以你就会越嚟越惊，越嚟越紧张。 因为可能真系个风，即系大家 讲得 系啊，讲得好， 讲得佢。 我一直都好惊啊，即系我阿妈话：，喂，你会唔会唔好出街？但我见到朝头早都仲系风和日丽， 晏昼 都 仲 OK 啊，晏昼两点几仲 OK 啊，夜晚就都有少少。 你边日先？你讲紧？ 第一日， 五嗰日， 系 星期五嗰日。 但其实我想咁讲，即系打风咧。其實就唔係好恐怖嘅，即係除非你如果係一個附近又冇乜高樓大廈，又冇乜樹木嘅地方，你咪由得佢吹，由得佢 空曠地方， 空曠地方有得落雨咯。 即係由得佢吹跌你嗰陣磨姜，磨姜咁去啊！ 梗係由得佢啦，你可以點啊？佢落雨。我想问你可以点先？ 唱歌， 你周围都冇嘢咯，系咪先？你可以点？你讲 平躺，平躺，同埋一齐跳舞， 咁咪即系冇讲嘢咯。 唔系，即系其实打风其实唔系好惊 嘅。马老师喺，喂，你喺度咧，马老师好开心，因为佢可以， 因为佢可以踩我啊嘛， 可以平翻你啊嘛。 马老师星期一夜你最开心啦，吓，我睇你开心咗几耐。 哎呀，冇打噶。 冇打交，冇打交。喂，風景，有同學打交，風景， 奮鬥老師，馬小強打我啊！ 好開心，可以影到你哋。 哎呀，繼續啊，繼續啊，打！ 冇停，冇停啊，繼續，繼續。 为打风咧，为好多人带呢个假期啦。咁有个人咧，网上咧就喺度讨论啦，佢又有少少咧，即系叫咩撩鬼攞命啊，俾好多人闹啊。因为佢话咧，嗰啲啊渴望打风放假嗰啲人咧，嗱佢讲得好肉好滑，即系好令人好嬲嘅。咁我唔用嗰形容词啦，即系佢意思即系话咧，渴望打风而放假啲人咧，一定系啲咧唔成功嘅人啦，搵钱好少嗰啲人先会渴望打风嘅咁样，就俾好多人闹啦。咁啲人就唔系。我揾即系所有讲个数字出嚟啦，即系十几万个月，我都希望放假。呢个好正常嘅打工仔心态，唔关成唔成功事咁样。咁啊，唔知大家嗰日对呢个风，我希望点样咧？虽然打风，但系唔好有咩大嘅伤害咯。反而嗰日我系谂，好惊会有啲咩嘅 damage， 或者令到啲人咧受伤害啊，整亲好多嘅即系损失。我系担心呢样嘢啫。其实我心里边觉得放假唔放假都冇乜所谓嘅。其实嗰日如果要翻，有多人问啊，马小哥，你话你会喺屋企讲嘢，都喺度等啊，知唔知啊？网上啲人话，咦，佢会唔会录啲嘢上嚟咧？咁样啲人，佢会唔会话讲嘢？ 我有讲嘢啊， 咁有冇录？ 佢只用自己讲嘢。 系啊，我自己同自己讲。 只用自己讲嘢啦，系咪？ 你成日都自己同自己讲， 系都 OK 啊。其实今日都可以翻嚟啊。 系啊，系啊，系 咁咯。咁啊，唔知大家点睇啊？即系觉得放假系咪一件即系好事咧，或者渴望放假？其实冇乜所谓啦，我觉得呢、這个吓、啊、打风。 我觉得嗰日又几好嘅，连续三日，好似有一个假期。 嗯、因为 假 期， 因为我哋冇假期啊嘛，系、嗯、啊，得两日啫嘛。但如果三日咧，我就真系觉得好满足啊、 嗯！ 我觉得偶尔咁样打下风，当啦，即系洗清洗一下个环境啊， 系、 嗯，同埋就真系偶尔放下假都几开心咯、 啊。系、嗯、啊，系啊， 唔使咁辛苦、 啊。我瞓咗两日，星期星期六。 吓、 啊， 瞓咗两日， 瞓咗、 啊， 你由打风嗰上昼瞓到， 晚上有做嘢嘅， 佢冇起个身， 有，即系主要 有联络我倾公事噶， 有少少唔舒服咁，又借啲 做咩事？ 我你又唔舒服， 老师，你倾个电话就唔 做咩事唔舒服啊？ 啊 我睇帮你摸下，系咪真系唔舒服、啊？ 你两个越嚟越奇怪啲关系。 其实我会觉得咁样，放唔放假能够代唔代表到嗰个人对于嗰份工作嘅热诚，或者系你同什么搵多钱搵、嗯、少钱，或者系你对于嗰、那个 唔关系， 梗系冇关系， 好多人闹佢咯吓，即 系同埋有时候我觉得放即系打风咁样咧，你出到即系我都有出去行下啦，打风嘅时候、嗯，因为我要搭车嘛， 嗯、 你会 feel 到呢个世界咧系静咗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你咁样偶尔打下风咧，可以提下自己，喂，真系放慢翻个节奏，可能嗰一日咧，即系同你中意嘅人啊，或者你最亲嘅人困喺一个地方度。 你有冇？ 我就系冇啊，出咗去啊，抌低我。 边个系你最亲爱嘅？ 我妈咪 咯。咁 啊咯， 系啊，好乖啊，好乖噶。 就咁样。 嗱，我真系觉得 猪粮啊，打方 猪粮。 嗱，我正系想讲呢一样嘢，我觉得我真系要好好地咁样，要向佢哋致敬嘅，就系一班。就快餐店度做嘢嘅嗰啲人， 飲食業 真係勁到飛起，佢照翻工，以及佢就係嗰日咧，所有嘅人都一定係喺嗰有幾間快餐店嗰度咧，就搞掂三餐噶啦。佢哋係好忙，同埋係冇停手嘅，同埋以及你見到佢哋就好專業。冇發脾氣， 我去街市啊，去揾有冇菜啊，跟住有個人咧掹一條葱俾我，算唔算？ 我哋喂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推动订立新的大湾区紧急应变行动方案，为区内构建更全面、务实和系统化的紧急应变行动机制，进一步提升大湾区联合处理事故的能力。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时表示，过去几日超强台风苏拉吹袭华南沿岸，香港、澳门、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城市都做好预案，充分沟通，幸好没有造成重大损伤。另外，李家超认为，中央上星期公布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令深港在創科發展合作注入全新動力，特區政府感謝中央和深圳市政府對合作區發展的大力支持，將繼續積極和深圳協同推動合作區在一國兩制下一區兩園的優勢，助力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 为大湾区构建国际创新人才港。受风暴苏拉吹袭影响，中小学延至今日开学，其中在上水一间小学，朝早七点半已经陆续有学生返回学校。有升小六的跨境学生说，今朝五点几起身，经福田口岸过关，大约用了十几分钟。他说人流较多，过程都算快。亦有升小一的本地学生说，对新学年充满期待。校长朱伟林表示，受风暴影响，学校有树木被吹断，校园前院花圃、后院停车场和学校走廊都布满树叶和树枝。学校昨日开始清理，事前亦已经做足准备，令学生可以顺利开学。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认为，今日在两个风暴中间开始新学年，交通情况畅顺。他了解到风暴过后，有个别学校礼堂水浸，有些窗户烂了，学校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各种方法解决，感谢教学团队为顺利开学做了很多工作。对于新学年小学缩班的情况加剧，蔡若莲指出，学龄人口下降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亦是预期之内，政府需要确保善用公帑，整个过程中采取各种方法，包括合并重置，亦相对调整了一些班级的数目。新学年当局会密切留意情况，同学校保持沟通。他又说，教育局已经推行多项措施，包括将部分学校合并和重置，而有官立学校停办。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海葵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570公里，即是北纬 23.2 度、东经 19.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台湾海峡。按照現時預測路徑，海葵會今日橫過台灣海峽，並同香港維持超過400公里距離。今日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機會不大。預料海葵會在明日在廣東東部至福建南部沿岸登陸，隨後較大可能移入廣東東部內陸並逐漸減弱，但路徑存在變數，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需要視乎海葵的強度變化和與珠江口的距離。受其下沉氣流影響，本港今日天氣酷熱，但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隨著海葵移入廣東東部內陸，同它相關的雨帶會在未來兩三日影響沿岸地區。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北至西北風，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可有涌浪。展望未來兩日有幾陣驟雨，離岸及高地風勢較大。一號戒備信號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80点，升498点，成交金额6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4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7点，升1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蚊，升9蚊；盈富基金19.47，升5.4；�阿里巴巴93.6，升3.4；美团134.6，升6.1；中国平安50蚊，升3蚊。05仙，港交所316蚊，港交所最新315.8，升11.8，工商银行3.73，升1.3，友邦保险71.2，冇升跌，比亚迪股份252.8，升7蚊，建设银行4.33，升1.3，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46.12， 瑞士法郎 0.885， 加元 1.359， 人民幣 7.263，英镑对美元 1.26， 欧元对美元 1.079， 欧元对美元 0.64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899 点，升189点。港金报 18,170 元，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23美元，卖出1,945.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将军澳隧道公路有塌树，咁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慢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咁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隧道公路有塌树，依家去观塘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对出嘅慢线暂时封闭，咁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时大致畅顺，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依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呢就排到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油荔村。看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慢车，依家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的，依家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都系慢车，依家排到星河名居。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礼业街一段一带都比较车多，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仲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悬疑最安剧，你安全吗？ 你好， 军师，系咪军师啊？ 哦，系我。 你点都要俾我交代我啩？如果你夠膽玩我，有大把方法要你嘔翻晒啲钱出嚟。 你而家查下，仲有边啲厂家安装咗牧羊犬系统？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不知道为什么人听到我笑就会很开心的了。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多人做生意呢，就有啲嘅手法呢，你又唔可以佢呃人嘅，不过都有啲嘅噱头嚟。咁有个日本网友呢，佢就分享咗张相呢，日本嘅街头影一间发型屋咁样。佢话呢，呢个发型屋呢好有创意啦。首先佢就话呢，创业100年，距离而家仲有96年。我哋会继续努力咁，即系话其实佢开四年嘅啫，即系扭咗一扭啦。 目标咁样 系啦。第二样嘢咧，佢就话剪前发前边嘅头发，佢日本人叫前发，即系刘海啦，10元，其实系 10蚊港币咧，即系佢算翻过嚟啦咁。咁咧啲人觉得哇咁平嘅咁样，但系都可以谂下就系、是、可能咧只系一种手法啦。你入到嚟咧，佢话诶仲整唔整咩啊？整唔整咩啊？咁样 染发啊， 系啊， 使 唔 使染发 啊？使唔使啦？使唔使头啊？咁样咁我觉得有时呢啲都系做生意嘅少少嘅手法嚟嘅，即系可能以前咧，我记得有一段日子生意唔系几好咧，就话一蚊一只鸡，不过咧你就唔可以净系叫一蚊一只鸡嘅，你可能要食咩食咩食满几多钱？而家都有噶，好多地方你买嘢咧，买满几多钱又唔知送乜嘢，买满几多钱又免运费。我通常咧最近都开始咧系会为咗咁咧系搭条鱼啊，搭条葱啊，搭到个数。 你咪好忙。 系啊， 同最后埋单，通常同佢标出嚟嗰个价钱系争好远。譬如机票都系噶，成日都话750蚊起，但系计埋呢样，计埋嗰样，计埋行李费，可能你有千零蚊咁样。系啊， 咁、你可以唔计嘅，但系你系啊， 唔可以唔计嘅，你行李唔都你唔要咩？ 好 大咯，唔可以唔计噶。 同埋我先咁带啲纸底裤算咯。 你仲记得佢嗰啲字 有 讲 过，我记得好似咩着咗绒咗掉翻条边啊嘛。 头先有冇见到佢望你个样啊？ 佢直接望住你嘅纸底裤啊！ 算咯，几好戏啊！衰仔啊！ 记住你讲嘢都衰，记得你讲啲咩嘅喎？ 就系你记住佢啲衰嘢啊嘛！你唔记佢啲好嘢啦，记住啲衰嘢。 真系好嘢，系咩啊？你讲十件出嚟啊！你 俾啲时间我，我一定得。我话俾你听， 我下个礼拜俾一个礼拜你。 系啊，我哋营业呢100年嘅话，100年里面嘅话，我总会喺99年嗰时候同你买呢一张单。 好，一定系咁啊！喂，但系你哋唔会嘅咩？而家即系会有时会因为个数加几多钱，佢又 会一定会、啊、 一定会啦。 买3件7折，我一定会 嘅。系咪？ 但我人大咗成日都提自己啊。嗱，一系就免費，就好提自己，免費真係冇好嘢。第二平嘢都一定可能唔會有好嘢嘅、你覺唔覺得啊？ 同意， 係啊， 我同意。 即係平嘅可能啊，可能譬如我買牛奶咁先算啦，去啲便利店，可能佢好平咧，通常都係就嚟過期啊，或者凹咗啊，或者唔知喺搬運嘅時候出現咗啲問題，係冇人要，所以先係平價賣俾你。 咁當然咯，咁你咪檢視下嗰個 damage， 你接唔接受到 啦。 如果你今晚就飲嘅話，其實有乜所謂？ 其實係，所以我通常我都會揀啲標價咗 discounted 嘅， 你 買即刻飲。 你下次買嚟同我一齊飲咪得咯，傻豬！ 佢永遠唔介意呢啲嘢， 我真係唔介意。 佢係唔介意， 佢本身都有得飲係咪？你介意係冇得飲，介意係冇我份係咪？係 啦。 係嘅，我覺得其實如果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買嘢咧最能夠吸引到我嘅係免運費。系啦，因为其实我有试过有一次嘅就系买一啲嘢啦，跟住我冇睇啦，咁就哦咁俾咗钱啦，咁点解翻嚟嗰时候 运费好贵？ 跟住我就唔系啊，明明我买呢一样嘢嘅话系几咁多钱嘅啫，但系点解嚟到之后咁贵嘅咧？再睇个运费贵嘅嗰支嘢嘅， 系啊， 最唔抵啲。 跟住佢再睇嘅就啲好细好细嘅字，佢就话如果你一张单里面嘅话咧可以超几多几多钱嘅话咧，咁样咧我哋就可以免运费。我冇睇到呢一行，到最后尾嘅时候我真系发觉就系真系咩咗咁样咯， 中伏 系啊，咁以后就免运费对于我嚟讲嘅话就系一个吸引咯。但系至于你话嗰啲什么买二送一，跟住买三件，跟住就可以全张单85折，之后再唔知再加少少嘅话，跟住就全张单再加9折嘅，嗰啲又已经我唔会噶啦。因为曾经我都有讲过嘅，就系计过一条咁样嘅数俾大家知道，到最后尾嘅时候，其实你都系贵 咗 嘅。你系佢系冇平过俾你噶，系啊，佢点样加？总之佢就系一样好简单嘅嘢。有啲理财顾问佢曾经有讲嘅就系话，如果有一个人同你去讲嘅一条数系复杂到你根本第一次你系完全听唔明嘅话咧。嗰件事嘅就係冇錯， 你都要精算師先計到。 冇錯啦，你完全聽唔明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就應該裡面係有啲嘢係係啦，你就唔好相信嗰啲。 另外有啲鋪頭咧，送埋曬啲咧一張細細張嗰啲，唔知下次買又擺住。我通常都抌啦，因為我通常咧我都唔知幾時再嚟買。同埋我下次嚟咧，我一定已經唔記得再。 同埋嗰啲 coupon 咧，成日都嗰啲可能買夠5000蚊先平100蚊嗰啲，我心諗我都首先買唔到咁多嘢啦，就算買咁多，你都係平100蚊，我覺得唔好吸引咯。 係啊。 好多呢啲gimmick嘅，通常 好多呢啲gimmick嘅， 系啊，又或者成日要你加入成为佢哋嘅会员咧，我而家所有都唔会加入， 最憎 我唔会噶， 我都唔 系啊，我唔会做会员， 因为唔想俾， 唔想俾啲资料佢啊， 咩都系会员 啊， 但 系 有咁讲，我平时都好唔惯去加入啲会员去储积分啦，但系有个 UUU 嗰啲咧， 嗰啲唔同， 嗰个咧我觉得喂，还冇啲买嘢噶啦，有时你真系 check 翻个 account 咧。會賺咗幾十蚊嘅喎，咁你肯買嘢又平嘅先，我覺得呢個都 OK 嘅。不過我知道佢哋背後嘅原理就係想分析我哋顧客嗰啲 購買 嘅行為啊，或者個人資料咁，但係即係你覺得呢啲都可以。 俾佢哋知，咁咪冇所谓咯。 嗯，总之自己选择啦，做个精明嘅顾客。喂，讲下今日先。啊，咪先，对唔住呢个有人点唱啊？阿 Kitty 佢个老公海光生日喎 ，Happy birthday！ Yeah, 好 乜嘢啊？ 今日有个特别嘅 古文 节 啊， 哦，学古文又翻嚟啦， 开 学，今日主题就系开学。我话俾你听，古时啲人开学嘅礼仪系点？ 最咧讲咧就系 Kitty 话，昨天系老公海光生日啊，所以咧因为佢系我哋打风冇得点唱，今日补翻俾你啦。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 我是潘志文，我一开始 在香港电台担正做广播剧的男主角呢，就是米高凤的故事 Michael Michael Michael 凤，今年今月今日又相逢，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这世界没有笨蛋。在一间公司里面，有个主管对另一个同事就说了，喂，你看看谁，他真的很蠢的，什么都跟不到，做事又慢，很蠢很蠢很蠢，真的是一个笨蛋。这个同事怎么答他？他说，我觉得他不是蠢，不过我们和他想事的方法不同，我们的频率不同。我不是为他讲说话，其实有一次我和他吃过一次饭，虽然我知道他都不是真的很厉害，但我有一种直觉，虽然他讲嘢呢同埋呢諗嘢都好似好慢咁样。不过他经常提供另一种角度嘅思考，有啲嘢佢諗到，我哋係諗唔到。当你觉得你身边嘅好蠢好蠢嘅时候，想话俾你听，其实每个人都諗緊嘢，都在思考。大家只係同唔同嘅层次去思考啫。你有你嘅层次，我有我嘅层次，就好似听收音机听唔同嘅台咁样。如果一间公司能够集合好多人在不同的层次思考，那大家一起产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作品。除非你告诉我你间公司只需要一个人，那当然想得太慢了就当然不要了。但如果一间公司或者部门由几个人组成的，那我们应该可以容许一个或者两个看上来不是那么跟得上的所谓笨蛋，因为他们负责不同的层次去思考，咁呢间公司就会显得更加完整。唔好嫌人哋笨蛋，只係大家想嘢嘅方法唔同，层次唔同啫。普普通通嘅管理者只係懂得挥舞佢嗰个权力，人才到佢手上都会变成乌合之众。只有一个聪明嘅管理者先可以利用不同人思考嘅方式，令到呢个作品变得更加完美。 Starry, starry night.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a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好听嘅英文金曲叫做 Vincent 吓，咁啊翻嚟我哋嘅风骚发人啦。咁头先咧都讲咗啦，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嘅学古文啊又翻翻嚟啦， 开学 啊，先系啦，开学啦。 我睇下你哋三个有冇进步先， 梗唔会啦。 我哋紧跟随你嘅步伐，你进步咗，我哋进 步啊？点解要进步啊？如果要进步嘅话，就唔系上嚟。 系啦，冇啦，我咪我跟佢嘅步伐。 其实都有嘅，我哋大家都 international 咗啊。 你啫嘛， 点样 international？ 你真系成日我哋讲 好 多英文。 languages 都系嘅， 佢几犀利， 我亦都食好多 sausages 啊， 系嘅，学咗韩文。 你系咁已经讲几句啊？韩文 系啊， 안녕하세요，many pan to 와요， 即系点解啊？ 喂，想过一齐 嗰句说话，即系其实我自己都唔知点解。 咩menu pan to 세요， 咩得 to 세요就得噶啦。 잘하세요， 第二站系乜嘢啊？佢呢个前奏几 好，好自识，好自识咁样。 错， 喂，其实呢啲你唔 mark 低咧，啲拼音唔 mark 低真系唔记。 唔系，我有 mark 咗喺 前。 唔系你要 三个字嘅咩？ 咁咪系咯，所以其实系好难嘅，水过鸭背系啊，几堂咁样，算啦， 算啦， 系啊，算啦，算啦。 最好嘅方法系咩？就喺嗰度住，即系个地方住。 系啊。 所以嗰時 最好嘅就係識一個女朋友， 係啦，亦都係訪問過阿 Tony Wu 嚇阿胡偉聰，佢就話佢搬咗去之後咧係進步快好多， 因為 逼住每一日都要講， 逼住 講，你唔講嘅啫，連飯都冇得食噶啦喎， 冇錯， 係咪先？ 係啊，你出入你都要講埋嘢啦， 係啊，係啊，唔通唔講嘢咩？去到嗰邊係咪？好啦， 今日係咪講開學啊？ 系啊，开学礼，古时嘅开学礼到底系点咧？ 我哋又睇下马老师有冇进步先，佢教学 啊，佢呢有几好 教学， 佢呢有几好，系啊，佢真系有进步， 相长啊嘛，你 expect 你进步，我哋都 expect 你会进步 啦， 你有三个印花， 之后马老师话我就系今日个肚腩有进步啫， 再大咗一寸， 咦系，今日你都应该要系上榜啦。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然敲敲听啊！我讲嘅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 乖啦，乖啦，乖啦，乖 啦。 咦，你衫都高咗喎！ 系啊， 智商都高埋啊，因为冇上你堂。 因为我着咗对高踭鞋。 佢好，佢嗰个说话好毒 佢书 房有佢啦，有佢啦。 冇错，你堂嘅智商高咗啊， 冇前途啊，你呢啲。 觉得佢系。 我哋上马啦，即系谈你有咩前途啊？ 你睇下我啊，咁啊。 最叻咪好似佢咁啦，将来好似咁。 大个女人头箍。 你冇前途啊！ 我中意啊， 但系好靓啊，但系个额头 咁跟 嗱 讲咩啊？ 今日系讲呢一个开学礼， 开学礼好嘢啊！今日开学啊， 系啊， 系啊，好多朋友开学， 本来就唔系今日嘅， 本来上个礼拜嘅。我哋知唔知咧？中国古时咧有人生四大礼，你哋估下边四大？ 成人礼 系成人礼啱， 开学礼。 入学礼， 入学礼 系，仲有两个礼， 婚礼， 婚礼，有礼， 葬礼， 葬礼。 话你偷睇我啲嘢， 冇人偷睇啊！呢啲 系啊，你都有啦。 仲有你多多个礼，你飞礼。 哎呀， 又或者你可以， 佢未讲完，飞礼物事，飞礼物事，飞礼物听。 阿杨杨啊， 系， 听日叫你家长嚟见我。 杨妈， 我想见阿杨妈妈。 系啊，好嘛？ 但杨妈妈唔想见你， 离晒谱啊！你呢啲人， 你唔好啊！佢借啲嘢约杨妈妈。 哇，唔系 老豆， 系啊，搵佢饮茶食饭，你又 死咁惨，你又该妹啊你！ 喂，你哋唔可以唔好飞咗第二度啊嘛， 我 翻翻嚟。 我惊啫，我惊啫。 我俾一个字你哋估下，睇下知唔知系咩？ 点写噶？ 三点水，做一半个半。即 系 以前半溪个半，三点水做一半个半， 即系点读啊？定系咩咩意思啊？ 呢个 三点水跟住个半字啊嘛。 系啊，知唔知呢个系咩解啊？呢个字 哦， 同开学有关噶。 系啊， 半咯，系咪读半啊？ 系啊， 我知肥半个半。 三点同水有冇关噶？ 有， 同你有关。 撑船去上堂， 又 撑你个头。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冲个。 冲一正凉， 正凉去翻学。 嗱，冲凉去翻学咧就系其中一个仪式。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洗面洗面去翻学。 洗头 洗 头 洗头， 唔系 系咪洗嘢？系咪洗嘢？ 唔系 洗文具， 洗你个文具咩？ 唔系啊，老师系要噶，你知唔知 啲 墨汁啊？墨汁 系 要开笔噶，你有冇做过噶？ 系啊。 我话呢个伴系点解？其实系地方嚟嘅。 哦，地方名啊？ 即系你指一个地方， 书斋， 我知， 类似啦， 学校入边嘅 canteen， canteen， 我知我知我知，学校里面嘅厕所，系咪啫？ 你 学校入边嘅读书室， 系咪而家学校都有？ 但系你话同水有关嘅喎，点会读书室？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sick room， sick room， 病房啊，病 细路长，啱啱开学你就谂住偷懒，扮识啊。 其实咧，呢个半字咧亦都系解学校嘅，因为以前咧啲学校 喺水边嘅， 水边嘅， 哦，渔民子弟学校， 系渔民子弟学校， 鲜鱼行， 系 鲜鱼行。 咁呢个半公咧，亦都系有第二个即系 半 公喎。 边个公啊？工作个 工作个公 系啦，就系咧以前咧啲诸侯举行呢个射礼嘅地方。 射礼啊？ 系 射咩啊？佢 箭。 梗系射箭啦，唔系射咩啊？ 但系个箭系 礼乐射御书数， 我斯文下啫。 我喺嗰度上体育堂， 系啦，射箭， 就叫做半弓啦。 系啦， 哦， 你有冇试过射箭啊？ 有，真系有， 系 OK 嘅，几好玩嘅。我啲眼界都几尽噶，喺嗰啲室内嗰啲射箭场 有噶， 有噶， 拍嘢啊，有啊。 诶，唔系，真系纯粹去学多一样嘢，乜都真系学，哇！真系 好大力系嘛？ 系啊， 其实佢有唔同嘅弓嘅力系俾你拣嘅，咁你跟翻自己可以 玩 嘅，咁就得噶啦。 嗱，而家咧我哋就要填表啦，你翻学系咪又要黐张相喺度啊？ 手册你讲紧 系啊，咁以前就冇呢啲嘢， 咁点啊？以前 都要填啲资料嘅，嗰份资料就叫做亲弓，亲戚个亲。 填喺边啊？ 做个贡字， 系咪填喺啲竹度啊？ 自己写啊，吓咁啊，主要写咩咧？你觉得系要写咩资料？ 名 系 爸爸妈妈， 官籍住边？ 籍贯啊，官籍。 Sorry， 啱啱 international 咗。 诶，仲有诶年岁， 系年龄，仲有 男女。冇啊， 冇女仔， 因为我女仔冇得读书。 系 仲 有。仲 有 嗱，俾一样嘢你 父母。 身中系咩意思咧？ 身 边 个身？ 身体个身， 高度， 高度， 身高度 系啦，好嘢。 咁但係佢點樣形容個樣咧？要形容埋自己個樣嘅喎、 嗯。我知，畫出嚟。 唔係畫，唔係個個識畫。 係咪用瘦同肥形容啊？ 佢有寫嘅。 高矮肥瘦。 面白。即系面系白色，系、 哦、 啦，同埋有须或者冇须。 咁如果老师你系咪面长咁啊？ 系啊。 吓？ 你要 学生喎、 啊？唔出奇啊！ 有须 细过好多须。 系啊。 系 啊。 系啊。 十零岁都有。 系啊。 Okay, 有啲可能系汗毛嚟嘅、嗯。我识啲男仔咧，特登留啲汗毛嘅、 嗯。 你嗰啲小学同学有冇啊？ 有啊。 中学有噶啦，已经 佢哋话咩美人生须嘛， 啊、 有噶，有啲 女 仔有噶，系 啊, 啊，跟住漂白， 但唔好睇，越睇越多 漂白佢咯， 系 系啊，有噶。 咁咧，如果入学咧有四个环节嘅，即系开学嚟啦。第一个环节就系正衣冠， 嗯， 着好件衫， 好件衫啊，笑乜嘢 啊？正衣冠咯，你都正衣冠， 系啊，啊我知你讲咩。 喂，你唔使咁样话话先噶， 你系酷，你正衣冠酷唔敢走， 正衣冠 开心啦。咁佢要整好顶帽嘅，以前咧其实都有校服嘅喎， 唔系扎髻嘅咩？嗰时候 系佢要戴帽嘅，系、 嗯、 啊， 嗯、 有嗰顶帽咧，其实类似嗰啲叫做。即係古裝片咧， 係咪有兩條 髮根 咁樣？係 啊，係啊，係啊， 嗰啲係官帽 啊 嘛。 係啊，咁、啊、你要注重個儀容嘅喎。入到去咧，要見到孔子像咧，就要 敬禮， 敬禮， 扣幾多響頭？ 三個， 錯 九個， 錯九個啦，係、哦、啦、 啊。哇，咁多， 係啊， 點解啊？ 然後見到老師咧。就要扣三個響頭。 咩三圍九扣嘛？ 啊，冇。 三圍九扣唔係咁嘅意思啊？ 唔係。另外咧，跟住佢仲有一個儀式嘅喎， 係 佢就係咧攞啲朱砂咧點一個墨喺你個 喺你嗰個中間嘅司家宴嘅位。係 啊，你知唔知點解啊？ 聰明 加持你 開幫你開光，即係開你個 開你第三眼 開竅， 開竅開竅， 開你嘅第三眼啊！ 類似啦，因為咧點落去咧嗰粒叫 智慧， 亦都係智慧咁嘅意思。 哇！咁啊點多幾粒咪聰明啲咯？ 你试下， 系啊， 二三， 你咪你点九粒好冇？点喺呢度？ 佢咪成个 麻雀九筒， 又或者人哋嗰啲咧啲和尚，咪烂九粒头 顶 度。 咁咧，你知唔知咧？老师教啲小朋友咧写第一个字咧系一个咩字？ 一字 吓， 一字。 仲有一个字咧， 我 大字 人。 系啦，个人字，因为简单啊、哦，因为第一个字咧好重要嘅，佢哋要教识嗰啲细路仔写啊。 首先系写个一字，跟住写个人字，咁加埋个大字咯。 你分开嚟咯， 再加点喺下边咪太字咯，要有一点喺下边。 系， 佢点错咗变咗个犬啊！ 又或者加上面再加个就变咗轩，变咗天咯。 系 啊， 系，或者个唔好摆咁高，摆喺中间咪夫咯。 系啊，上面再加个日嘅话，咪变咗弱咯。 造句。又似你啊！我谂唔到点样话你啊！造句 用开学了， 开学了， 交俾你啊！ 唔得，开学了，你又系要 开学了。我知我知， 开学了啊！ 系， 我知我知，开学了，我已经交咗，交咗，交咗咩咧？ 交咗咩啊？ 书本毕了， 开学了，呱呱叫，老师不得了， 哇！开学了。 有英文，有英文。 开学 bird， 开学鸟，开学 bird， 吱吱吱吱吱。 鸟即系 bird 咁解嘅。 系啊， 系。另外佢仲有个仪式嘅喎。 正啊！ 就系要洗手。 头先唔系你话四个仪式嘛？第一个正衣冠 啊 嘛， 第二个正衣冠，第二个系 洗手。系啦，佢洗手都有 procedure 嘅喎。 嗯， 十秒。 系啊，十秒， 廿秒啊嘛。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唔系，佢 Happy birthday to you。系咪咁洗啊？ 唔系，佢系正反咁样洗一次嘅。 嗯，系啊，而家都系 正面反面， 又要洗手。 啲蜡要洗噶， 吓 啲蜡，手指蜡， 系要洗 啦。 藏污纳垢啊嘛。 系啊，嗯，你有冇洗手翻学咁？ 梗有啦， 有啦，要啦，食嘢都要洗手啦，去完厕所都要洗手啊。 系啊， 你去厕所啊？咁又有。 每日都会噶， 关你咩事？ 马老师， 你厕所关你 咩？我见一排你啲问题越嚟越奇怪。 佢个表情系呆呆。 嗱，跟住咧开学礼咧，人哋以前古时啲学生就乖啦，送礼俾啲老师嘅。 系咩？好彩而家我系现代。 欸 我以为年代嘅学生， 我哋一齐穿越翻去以前。 好啊， 交学费啦， 好啊，都系会翻。 一二三，鱼，六样嘢， 送六样嘢俾老师。 系啊，但系呢好普通嘅嘢嚟嘅。 不，我知番碱。 唔系，做乜送个番碱俾老师？ 洗干净手啊嘛。 唔系，芹菜第一样嘢，即系呢啲嘢系啊，芹菜好容易明白啦。 唔系。 勤力啲啊！ 勤力 哦，即系呢啲咁嘅取其意思噶， 但系送俾个老师， 送俾老师啊，系啊， 阿马老师你勤力啲啦， 系啊， 勤力啲做 难，佢送啲芹菜太少啦，诶，芹菜， 跟住系莲子，莲子又点解咧？ 莲生贵子， 本来系噶，莲子系莲生贵子啊， 年年都升班， 唔系 莲子， 莲子嘅特征系乜嘢？ 提防莲子， 提防莲子，莲子。莲子，莲子甜噶咯，一粒粒甜， 苦嘅，先苦后甜。 佢个心系苦嘅，寓意咧苦心教育啊。 哦， 老师系啦， 咁深嘅。 跟住仲有一集， 第三 红豆，红豆又咩意思咧？唔系， 红豆冰， 红豆豆汤， 红豆糕， 唔知啊， 唔系呢个系寓意呢个。鸿运高照， 系啊，好无聊。 跟住仲有红枣， 又系鸿运高照。 红枣啊， 又系鸿运， 系补血啊，可能教书教得多，血液唔循环。 唔系啊，早早高中，即系希望自己。 哦， 有桂圆，桂圆有乜嘢啊？ 嗯，贵重高贵， 功德圆满啊！你哋补一样嘢做， 因为好强，好勉强啊，夹硬嚟嘅。 仲有送六条瘦肉，点解啊？ 瘦肉啊！ 哦、我知道，将之前嗰啲嘢咧摆埋一齐煲汤， 就啱啦。就啱 其实系 一个 recipe 嚟嘅，系一个汤底嚟。 唔 系，好饮啊！我觉得你将头先啲嘢摆埋一齐个煲个汤都几好饮啊！ 一定得， 系咪？表示嗰啲学生嘅心意，就送呢啲嘢。 咁瘦肉代表咩？你未讲？瘦肉代表 瘦肉咩意思啊？ 系咩意思？ 心意啊！ 心意咩瘦肉都系咪夹硬啊？你话系咪好面？ 你送个猪心俾你就话啫。 系啊， 咁而家人哋送瘦肉咁点啊？ 所以咪就系你夹硬嚟咯，所以我哋会估唔中咯。 心意送嚟意粉嘅咧， 系喎。 以前冇意粉，嗱，另外咧，佢哋咧嗰日第一日翻学咧，个 breakfast 都好紧要。 个 breakfast 系啊， 食馒头。 唔系，你有个早餐有意思啊？有咩咧？猪肝炒芹菜。 咦？ 以乜嘢 先？我知我知， 唔系你翻学啊，朝头早啊， 朝头早食猪肝炒 勤力啦！你新一年 有心 有心上堂，专心上堂 系咪咁啊？ 有心肝 系啦，咁啊，仲有蒸鲮鱼啊，鲮鱼又咩意思咧？成条鲮鱼蒸熟俾啊同学翻学早餐， 蒸鲮 鱼啊，蒸鲮鱼啊，鲮 活活泼泼。 但系死咗啦，条鱼。 咁死之前系活泼噶嘛？死鱼，死鱼咁话。 死 啊！鲤跃龙门。 咁点解唔食鲤 鱼嘛？唔系鲮鱼嘛？鲤跃龙门，你咪 你送 个鲤 算啦，唔使整死条鱼。 系啊， 鲤啊， 鲤跃龙门系鲤鱼。 或者你将条鲤鱼挂个龙门度，我就话啫，取其意思。 鲤鱼贵啊！ 哦，咁你咁讲，其实送咩得啦？送金鱼咩得啦？ 仲有豆腐拌啲葱噶， 聪明， 嗯系啦， 豆腐 聪明伶俐。诶，仲有一样嘢，两只红鸡蛋，点解？ 加条香肠一百分， 冇香肠， 红鸡蛋啊， 两只， 寓意新生。 哇，其实呢个 breakfast 都好 heavy 啊， 系啊，但系冇嘢饮， 好 heavy 啊， 两只红鸡蛋， 两只红鸡蛋系咯， 咩意思啊？系咪 鸿运当头咯， 鸿运 高中咯， 系咯，我都觉得系啊， 唔系， 新生嘅意思，即系你因为你再升咗班啊嘛， 年终相远系咩意思？ 哦，真系难估啦， 好好， 马老师 ，Where is our breakfast？ We want to eat. We want to eat the red double eggs. Yes. 哎呀，我哋今日系应该开学系要食噶，点解你唔请我哋嘅？ 冇错。 咁你俾老师啲礼物咧？ 哦， 学费咧？ 哦，好啊，有托冇欠， 迟啲俾。 系， 迈向2018年第99年俾你。 有个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 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心。 Let's go！ 哦、oh, ，街中碰上一起跳舞，哦、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身边电越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身边电越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碰上一起跳舞，哦、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应趁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oh, 哦、oh, ，别问有或无。想见电越见，哦啦啦啦啦啦，想见电越见，哦啦啦啦啦，终会见，分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笑脸，这乐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权最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电越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电越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很开心这个信念。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重新找紧精彩人生，欣赏秋色黄昏，想见便越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 想见面遇见，我哋郭富城呢一首新歌啊，11:29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发人嘅，提提大家咧，一路街边水路而家悬挂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嘅，32度气温，相对湿度69%。星期一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先听11: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推动订立新的大湾区紧急应变行动方案，为区内构建更全面、务实和系统化的紧急应变行动机制，进一步提升大湾区联合处理事故的能力。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过去几日超强台风苏拉吹袭华南沿岸，香港、澳门、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城市都做好预案，充分沟通，幸好没有造成重大损伤。另外，李家超认为中央上星期公布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使深港在创科发展合作注入全新动力。特区政府感谢中央和深圳市政府对合作区发展的大力支持，将继续积极和深圳协同推动合作区在一国两制之下一区两园的优势，助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为大湾区构建国际创新人才港。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蔡振荣表示，海葵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维持。是不是要发出更高信号，要视乎海葵的强度变化以及同珠江口的距离。对于有意见认为超强台风苏拉的威力没预期强劲，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台风风力最强的位置在眼壁，苏拉的眼壁较细，只是横过香港南部一带，其他地方例如吐露港只是录得暴风程度的风力，风暴潮亦都未及五年前山竹吹袭时严重。资料显示，苏拉在香港南边掠过的时候有减弱趋势，而最强风力集中在香港以南。可以想象，如果苏拉采取略为向北的路径，对香港大部分地区的风力会更强。澳门在凌晨四点发出一号风球。气象局发出的机率表显示，听日凌晨改发三号风球的可能性较低。另外，澳门大约九成非高等教育学校今日开学，教青局朝早到学校视察开学的情况。局长龚志明表示，经多部门协调部署工作，开学日整体交通、学生准备情况以及校园的硬件配套情况大致顺利。澳门交通事务局表示，朝早六点至到九点，全澳共有超过12万人次乘坐巴士，较去年同期上升一成，当中有15000多人次使用学生卡。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朝早11点，强烈热带风暴海葵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560公里，即是北纬 23.2 度、东经 119.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台湾海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离岸同埋高地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67点，升485点，总成交金额79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0点，升107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3.2升8.2，盈富基金19.46升5.3，阿里巴巴93.5升3.3，美团134.3升5.8，中国平安49.75啱啱跳咗49.8升2.85，港交所314.4升10.4。工商银行3.74升1.4，友邦保险71.55升3.5，建设银行4.3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46.17，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9，人民币7.264，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7。是0.64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2898点，升187点，港金报18195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是买入1945.49美元，卖出1945.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即係互相輝映， 輝映梗係要啦。 好，咁不如我講下先啦，好嘛？咁啊睇咗一套咧，來自呢個台灣地區嘅十集嘅片集，叫做《模仿犯 Copycat Killer》。咁其實咧，佢係來自日本改編自日本嘅一本同名小説，咪喺嗰邊咧都已經拍過個日本版本。咁而家呢個咧就係一個台灣版本。大家可能對呢種嘅劇種咧都會有少少耳熟能詳嘅，即係例如一啲變態殺手啦，就一路咁樣犯案啦，就玩嗰啲警察啦，啲警察玩到氹氹转啦咁样，呢一套嘅原则上嗰个大桥都系咁嘅，即系发生咗一啲嘅命案，而嗰个警嗰个检察官咧，完全唔知点样去捉呢一个贼，而最惨就系咧，佢玩翻佢转头，例如话咧，将其中一个嘅物证咧摆喺其中一个警察嘅车度添，我俾埋你啊，睇下你拉唔拉到我。里边亦都有牵涉到一间电视台喺里边啦，因为有一个女记者咧，佢喺几年前佢一个闺蜜就系俾个变态杀手杀咗嘅，虽然咧已经有一个人自首啦，话系我杀嘅咁，但佢唔相信，佢觉得仲有人，即系案情应该仲唔单止系咁样嘅。好啦，咁啊十集嘅剧情到到第三，你睇呢啲咧悬疑嘅，你会唔会想知边个嘅变态杀手噶？ 梗系会啦， 想知 啦。 如 果唔系，系啊， 但通常都估唔到嘅，因为佢一定系隐藏咗啲剧情。 佢有少少， 最好睇就 系佢有少出人意表嘅。佢到第三集。已经话埋俾你听，仲、有戏组，咁就讲下嗰个变态杀手点样去慢慢逃，即系点样同嗰个警察扭咯。好啦，到到第五集，杀手死埋，呢、這个 killer 死埋咯，仲有五集点算呢？所以呢度叫做模仿犯 copycat killer。到底呢一个杀手死完啦，变态杀手？点解做五集戏嘅咧？ 梗系模仿佢咯， 系啊， 佢做翻同一样嘢咯。 冇错啦，咁呢个又系边个咧？即系佢再扭多一次啦，吓、咁所以我觉得套嘢几好睇嘅。咁佢呢个收视榜啦，同埋嗰个口碑都系唔错嘅。 个节奏咪第一集系慢啲嘅， 好闷。第一集 我记得系 第一集， 我有睇过。 我睇咗第一集就我唔睇落去啦。 我系你，我睇完第一集，不如唔好睇啦。 系啊， 但系因为放，因为打风咧，真系太闷啦。算啦，继续睇啦。但第二集之后咧就好睇啦。但系你要挨，你我谂第一集我系想放弃嘅，但第二集开始咧就紧张咗啦个气氛吓，咁里边都有啲比较令人不安嘅镜头，咁啊提提大家先。好，咁啊唔多讲啦，呢个叫做模仿犯。 无独有偶咧，其实喺阿梁朝伟得奖之前，我咁啱就已经睇咗呢一套戏。咁、我觉得咧呢一个真系一个都唔系话要去专登去做到嘅一个缘分。因为睇完呢套戏嘅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因为睇完有啲好精彩嘅。 系、你真系好兴奋。 你系咪好兴奋？同埋就好想同人哋讲。系啦，因为哇，点样可以？因为我太喜欢电影啦，我太喜欢呢啲即系好嘅故事啊，好嘅电影，好嘅演员啊，完美嘅一啲演绎嘅话咧，你系觉得嘅就 系、 哇，点解可以咁样嘅咧？ 冇错，同埋咧，导演能够透过呢啲影像讲故事咧，真系一流。 系啊，咁、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嘅一件事咧。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叫做《无名》，系喺今年嘅一套电影嚟嘅。咁啊，系程以编剧以及咧佢自己执。我是会比较喜欢的，就是自己编剧以及做埋导演的、因为其实他一手包办成件事的话呢，就不会有那种好可能个故仔原先不是这样、但你拍完之后变了样的。咁而且话演员的阵容，因为我一见到这样的话呢，冇啦，一定是揿入去的。梁朝伟、黄一博、周迅、王磊、 超正， 玩完啦，真系，系咪？你只能睇一个都得啦。 嗰、那个年代啲嘢好鬼靓。 讲得好，故事就系讲紧1937年至到1945年抗日战争嘅时候，一啲嘅地下工作者或者系一啲嘅特务，佢哋点样冒住生命嘅危险咧？大家喺度互通一啲嘅情报啦，保卫国家嘅故事。讲、完啦，里面啲嘢嘅话，唔该你自己睇啊。系啦，咁啊要介绍下里面嘅角色啦。咁啊，梁朝伟，仲有一位叫做何先。先生，我好中意佢哋就系何先生、叶先生、何小姐，唔系成个名噶、即系你觉得好鬼型啊呢件事。咁佢有一个特务啦，咁啊假扮咧就投向呢个日本嘅。到最后尾嘅时候，当然啦，转转折折有好多嘢。咁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又要锒铛入狱，佢要入咗去坐监。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抗战胜利嘅时候，佢先至放翻出嚟嘅。要赞嘅系黄一博，我之前我系唔识呢一位嘅新啲嘅演员啦。喺里面嘅话，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只系知道佢系一个流量嘅明星。咁我系比较怕呢四个字去形容一位嘅演员嘅，因为多数呢啲咁样嘅话，大家都明白噶啦。咁其实佢就一个特务啦，精通日语。佢系一位就系、佢仲要喺里面做好多嘢咧，就系、要博取嘅就系日本嘅军官嘅信任，而攞得到嘅就系关东军佢哋嘅布阵嘅地图，令到日军大败。里面有好多个场口，你简直嘅就系发觉呢一个演员系真系非池中物， 因為做得好好，即係演技，連阿梁朝偉，我見到之後嗰啲周邊嘅介紹都讚佢嘅，因為全程就算唔係拍緊佢，佢都喺側邊嗰度觀摩人哋點樣做， 喂呢啲 點樣拍 咁勤力做， 好專業， 係，所以梁朝偉唔係梁朝偉， 喂你唔可以咁樣啊， 佢慣咗係，係 啊，佢成得多古文啊， 係啊，所以梁朝偉都有大讚嘅，就係話佢覺得咧同佢合作完之後嘅話，黃一博係具備曬所有嘅。有啲非常之好嘅演員嘅特質，佢係非常睇好佢嘅。好啦，咁啊講到嘅就係周迅冇啦，根本渾身是戲， 做乜都佢連呼吸都有氣。 佢唔使做，佢唔使做，佢行出嚟嗰個氣場，你已經知道佢做乜嘢噶啦。咁唔介紹啦，王女都係講緊嘅，佢就係周迅嘅情夫。我係會睇翻佢裡面嗰啲嘅角色嘅介紹，我先知道原來佢哋兩個有一手。 唔係有時冇辦法啦，你睇呢啲戲咧，如果你唔熟啲演員咧，你唔知佢係邊個打邊個。 多謝編劇你幫我解話。好啦，我覺得睇完之後，不如我講我自己嘅讀後感啦。整套戲根本就係完美演繹嘅大鬥法。我覺得若果真係要講緊話要做一個好嘅演員嘅話，唔該你睇呢套戲啦。今日個個都係恰如其分地做到好 好。教科書嘅演繹方式。 演繹方法比較嘅話咧，我覺得譬如可能係新嘅演員嘅話咧，黃一博都係完美嘅，佢又係未。力的焦点所在，咁而家同场嘅话，你对于对住梁朝伟啊，冇输系啦，打斗亦都你见到佢系亲身上阵，系啦，自己做晒，咁而且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好中意嘅就系个格局，佢就系旧上海啦，你已经好有型啦， 哇，超 系咪先？超正正爆 啦， 冇错，讲紧嘅就有战争嘅背景啦，特务啦。我覺得佢拍攝嘅話係一啲舞台劇嘅感覺嚟嘅，因為佢每一個場口、每一場嘅話，一個景嘅話，兩至三個人喺度講，用對白嚟去交代。咁而且嘅話咧，而且裡面嘅話，你會好清楚知道佢嗰啲來龍去脈係會點樣，你唔會亂嘅。所以即係佢有時佢就係你都會估究竟佢係唔係間諜咧，或者佢係幫邊邊嘅咧，有少少呢啲咁樣嘅扭嘅，但係扭完之後嗰度最後尾嘅時候，佢會解翻俾你，但係解得你唔醜樣嘅。OK， 好啦。留翻少少時間嘅話，必須一定要講一講嘅就係喺金絲獎李安先生頒獎時候佢之前嘅致辭，我希望大家無論如何點都好，一定要睇一睇，因為我覺得係非常精彩、非常細膩、感人肺腑。我覺得佢喺裡面嗰度曾經亦都有講到嘅就係佢一個眼神就能夠表達有好多嘅演員獨白更加多嘅內容。其實大家都知道噶啦，因為就係呢一樣嘢，你會知道梁朝偉其實個眼神係殺人武器嚟。 你上次我介紹佢韓國嗰套 MV 咧， 真係殺人武器。 你有冇睇到啊？最後 邊套？ 佢介紹三分鐘嗰個咧， 嗰套 MV 啊。 哦， 唔係佢真係企喺馬路嗰度，佢一個眼神，我覺得真係超正，冇人能及。 同埋佢讚佢咧，佢話佢唔單止個演員，佢好中意，好幫人著相啊。有一個 shot， 佢開到門，佢話佢問個攝影師：我點樣企，你會影得好啲？佢從來唔會有人關顧埋其他個 role 嘅人嘅工作，即係點樣去幫到其他人，同埋佢話。就算佢冇唔係佢嘅份咧，佢都喺度睇人哋點樣拍。佢因為瞓覺又太悶，睇書又傷眼，不如話喺度睇下幫下手啊！即係好多嘢證實佢係真係應該得到呢個叫終身成就獎，唔係淨係佢演戲好，佢有好多方面嘅優點， 好多藝德。 你坐呢個位舒唔舒服啊？而家呢個角度， 馬老師， 我想佢成功都有提我啊！哇，我當日曾經照顧佢坐嗰個位嘅角度。 即係你有冇諗過嘅？就係話，就算我只係頒一個獎，係咪？我要去寫一個咁嘅 speech 嘅時候，佢裡面需要有啲咩嘢咧？你能夠感受到佢哋兩個之間嘅呢一種嘅識英雄重英雄嘅感覺，以及咧就係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即係哇！如果係我聽完一段咁樣嘅嘢，佢講我覺得佢嘅眼淚係來自 係啊嗱。我有咁啱，你又好俾呢段説話吸引， 感動非常感動，因為我睇， 所以我打印咗落嚟， 我都有。 跟住梁朝偉佢答嗰兩段嘢都係好正， 佢個得獎感言。 你要唔要字典咧？我陣間俾你。 我唔需要夠錢。 你乜嘢字啫 ？English fluency 咁樣。 唔使㗎，係 嗱，不如我就搶咗你個位先啦。又係梁朝偉嘅，係1995年嘅啦，《三輪車夫》呢套亦都係好經典嘅。而嗰個導演咧就係一個 越南。 越南嘅导演， 越南籍导演 系啊，佢自己本身都好型嘅， 哇， 系咪好型啊？陈英雄， 哇，个名好型喎， 你睇下， 哇， 好型嘅一個人，係有佢拍過好多即係代表作嘅、而呢一套即係其他唔講咧，呢一套咧又係梁朝偉，佢做咩咧？嗱，首先你講佢叫咩先生話佢角色 何先生， 呢度係三輪車夫，佢唔係做三輪車夫，佢、個名叫詩人。 诗人， 诗人， 诗人，佢系做一个诗人。 系啊，唔系佢名叫诗人，系即系作诗个诗人。佢系一个集团嘅大哥。说话唔多，永远就系眼神啊，成套戏成日点烟。其实咧，即系咁多年前咧，佢已经有嗰种气质，主要就系讲一个三轮车夫。响越南当时九十年代越南咧，仲系即系百废待兴啦，因为越战啦。咁嗰阵时嗰啲好多小混混嘅，咁其中一个人咧就系、三轮车夫。咁但系因为咧佢系得罪咗人，佢嗰部车咧就俾人偷咗抌咗，于是咧就走上一条不归路，就系、要从事作奸犯科。咁啊，梁朝伟咧就喺后边。佢我覺得幾喺佢呢一套戲咧，佢喺導演喺 佢唔係主角嚟噶， 佢主角嚟，佢主角嚟嘅，其他唔識嘅，即係可能都係啲越南人嚟嘅。成套戲都係喺越南拍攝嘅，即係嗰啲真係嗰啲大街。但呢套戲當年冇得上喺越南上嘅，因為太真實、太寫實嚇，講、都係反映啲低下階層嗰啲啊。因為成套戲都係污糟邋遢啊，即係響啲巷仔啊咁樣嘅。咁但係梁朝偉嗰陣已經好有型，佢淨係著一件白色嘅底衫。 不如你講佢幾時唔有型啊？佢由哪吒不怕開龍王已經好有型啦， 好有型，真係好有型。咁呢一套戲咧，我尋日就特登即係抄翻出嚟睇嘅，因為我以為佢做三輪車夫。但原來不是，他另外一個小混混就是做三輪車夫，他只不過是看著這個人，而他也喜歡了這個人的姐姐，有些愛情線在這裡，但他整個拍攝手法啊，我覺得好王家衞嘅呢套戲，即係有時你唔知點解係 咪向佢致敬㗎？有時佢哋又會咁。 九五年咯， 好難講 㗎，咁早致敬。 王家衞都做咗好耐， 鬥早。咁大家如果有機會咧，我覺得你即係想了解梁朝偉嗰啲成長之路啊、重演之路咧，呢套戲我覺得都係值得去去睇嘅。 好，再次恭喜曬梁朝偉先生，再次恭喜曬， 即 係 覺得 係真係好勁。 梁生同埋阿楊紫瓊咧又攞 Oscar， 我覺得係作為香港嘅人啦，冇一定係演員啦。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榮耀，很大的 榮耀。所以你要加油啊！ 我哋睇你噶啦， 我哋都睇曬。三位姊妹，我哋一起加油啊！ 阿阮生，唔該你努力 啲。我都睇好你噶。 到時你睇睇，佢其實啲位要就你。 我繼續發下夢先。 好嘅，好。好啦，到你講 啦。時間唔夠，好快講啦。長 好嘅，好嘅。 略略地咁樣講下。嗱，今日介紹套電影咧，都係香港電影嚟嘅，就叫《白日青春》，我都想睇好耐噶啦，係啦。咁呢套戲呢可以講少少 background 先啦。當中嘅新演員就攞咗呢一個電影金像獎嘅最佳新演員啦。咁黃秋生先生亦都喺其他嘅電影節度攞到影帝啦。咁所以係好值得大家去睇下嘅。都個名係叫白日青春啦。咁點解叫白日青春呢？其實有兩個意思嘅。咁第二個意思我陣間先講。第一個意思就最簡單直接嘅，就係黃秋生嘅角色叫陳白日。咁有個男嘅角色就叫莫青春。咁所以其實係講佢哋兩個之間嘅故事嘅。係啦，咁但係呢套電影除咗講一個巴基斯坦籍在香港，即係啲難民身份點樣喺香港度過嘅一啲生活之外咧，亦都會講到一啲父子情嘅。咁啊，父子情就係講阿黃秋生同埋佢個仔仔周國賢扮演嘅。咁佢條線就我覺得唔係呢套電影嘅主線，咁我陣間就唔太講啦。但係我想講周國賢嘅演技，我諗上次睇佢嗰套係我唔記得咗講打拳嘅，係咪一秒拳王？佢啲戲都真係好穩陣、好扎實嘅。但係有時候觀到佢係一個唱歌出身咁，估唔到佢啲演技係真係好穩打穩陣嘅。咁啊，呢個就陣間唔多講啦。好，講呢套係講咩先？頭先講咧就係主要係講香港難民嘅一啲生活啦。咁其實咧就套戲一開始咧就講黃秋生咧係一個都幾自私嘅的士司機嚟嘅。咁啊，因為佢唔遵守呢個交通規則咧，就撞向咗呢個莫青春爸爸個巴基斯坦籍嘅爸爸嘅一個小型貨車。咁就因為呢一次嘅意外上面咧，咁佢哋兩個人就結怨啦。咁之後當中仲有啲劇情去發展嘅。總之就係講到咧，黃秋生有一次喺馬路上面同呢個阿青春嘅爸爸啲追逐咧，就唔小心咧就發生第二次交通意外，就令到呢個莫青春嘅爸爸咧就過咗身。咁咧阿秋生大哥咧就抱住呢一個即係可能係 良心發現啦，或者罪疚感啦，就假扮為一個義工咧，就去又買曬禮物啊，買曬水果啊，帶埋啲錢啊，買埋玩具啊，就去探呢一個青春，即係莫青春嘅呢一個屋企，去探佢媽媽啦，亦都探啊莫青春呢個小朋友啦。咁但係咧，莫青春小朋友因為講緊發生呢個車禍都幾個月之後啦，咁佢就因為誤入歧途啊。其实讲佢个年龄唔好大，就九至十岁到啦。咁但系就加入咗一个南亚帮嘅一啲黑社会嘅地方。咁、又被嗰啲黑社会嘅大佬咧利用，可能系叫佢哋去偷嘢啊，或者运毒啊。咁咧阿黄秋生咧就有一次咧就喺一个行动入边啊，即系啲警察咧喺一个行动入面要扫荡呢一个南亚裔嘅黑社会嘅制毒工厂啦。咁就喺呢、這个即系围殴打斗嘅时候咧。呢、這、一个莫青春咧就竟然执到个警察嘅把枪，仲要开枪咧就射向呢个警察。咁惊个警察冇事咧，就喺呢个咁混乱嘅时候咧，咁啊黄秋生咧其实就喺隔篱咧见证所有嘢嘅。咁就即刻用佢架的士咧就车走呢个莫青春。嗱、去到呢个电影嘅一半啫，其实呢个电影嘅故事就个主题咧。终于开始啦，就系讲咩咧？佢哋开始嗱，即系黄秋生就车住呢个莫青春小朋友啦，就喺个的士上面就展开咗一个公路嘅旅程。咁啊，黄秋生就背住啊，我撞死你爸爸嘅呢一个秘密啦。咁而呢一个小朋友咧，又背住一个我执咗个警察支枪，又开咗射埋个警察呢一个秘密咧，就两个人大家各自带住自己嘅秘密咧，就开始呢一个公路嘅旅程。咁究竟呢个小朋友最后搵唔搵到，原来系黄秋生真系撞死佢爸爸咧？而呢个小朋友最终佢嘅喺香港会俾人拉啊，定系要俾人嚟遣翻去巴基斯坦咧？咁呢个大家就可以继续睇落去嘅。咁我觉得故事咧就讲难民嘅故事咧，香港近年系多咗嘅。咁呢一套电影我就觉得是一个窝心嘅小品啦。但你话有冇啲咩 公路电影嚟噶？ 其实佢后半部分有个公路旅程，但又唔系一套公路电影，即系佢有啲有落翻车咁样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成套 公路电影都会落车嘅， 因为佢个公路点叫做公路，因为佢叫公路电影， 就系个车厢发生。 佢又唔系去好远，佢都系喺个香港地区入边度发生嘅，所以我又好难定义佢系咪一个公路电影。咁但系系一个窝心小品嚟嘅。但你问我系有冇啲咩好难忘嘅场口咧？咁又冇喎，咁所以 有冇睇到好精湛嘅啲位置咧？咁樣 嗱，我唯一覺得精湛咧，就係呢一個莫青春小朋友，因為講緊佢拍嘅時候，我諗都係九歲十歲到啦，竟然即係同阿黃秋生呢一個老氣骨一齊困到，亦都我又覺得佢又俾到貨喎，即係講爸爸自己爸爸過身啦，又要去打劫啊，又要運毒啊，咁佢又做得咁複雜一個小朋友。扣喺佢身上面，佢又真係做到，我又覺得我又信服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黃秋生先生嘅電影，我又比較中意《淪落人》多啲嘅，係啦。咁但係呢一套都係一套窩心嘅電影，我都覺得大家可以睇下嘅。咁同埋第二個部分咧，時間唔夠啊，快啲講。頭先咪話個電影咧個名咧有第二個意思嘅，叫《白日青春》，我就好中意佢呢一個。意思個解讀咁可以話俾大家知係咩啦？原來《白日青春》咧，佢係嚟自咧 inspire from 一個清代袁枚呢一個詩人嘅一首詩，叫做《台》，青苔個苔。咁有兩句説話嘅，叫做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係啦，白日即係講太陽。佢話咧，太陽曬唔到嘅地方咧，原來咧有啲好頑強嘅生物，即係嗰啲青苔咧，都會自己生出嚟。咁佢就意思就係話就算個環境幾惡劣都好啦，其實只要大家個生命力好堅毅啊，好頑強不息咧，你都會有一個好豐盛嘅生命嘅。咁我就覺得佢呢個名字就正正扣喺呢一啲香港嘅難民嘅生活上面咧，其實就即係一個鼓勵啊，或者一個對佢一個。即係鼓舞咯， 都唔知難民嘅，即係可能有啲生活環境係暫時冇咁好嘅，都唔好放棄嚇。好，喂，多謝。嗱，十二點啦，咁翻嚟跟陣間咧，就係我哋嘅淑女關注組， 劉律師今日你嚟啦。 今日會 我呢排雖然今日唔係講我啦，但可以分享今個禮拜我嘅健康狀況。变翻香蕉型啦， 好嘢，恭喜你啊！ 我哋先睇下阵点样啊 ！OK， 好啦，十二点新闻报告同埋财经消息、家庭消息，马上送上，翻嚟就会有丰收快活人。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丰收快活人。 妇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马家姐、小人妹、亨爷，你好啊！ 大家冇事咩？ 系啊，平平安安啊，吓， 系啊，好大风咯， 系啊， 真系。 但你放心啦，吹佢唔喐嘅， 系 啊，个肚顶住， 系 咪？ 越吹越大添啊，好似吹胀咗。 讲嘢唔好咁音质啊！ 唔系音质，系事实。而家我要目测一下你个肚。 系啊，点解要目测咧？ 原因就系因为马家姐 大少咗啲嘢， 系 咪？咪系咯。 我执袋啊！ 执咩袋啊？ 好执把尺， 好执唔执？你執第啲嘢嚟，我覺得佢特登嘅，咁啊由得佢，因為其實今個禮拜咧，我哋應該就係同阿馬家姐咧，係啦，佢係時候要代腰圍嘅， 但係又冇 send 嗰個飲食記錄俾我， 係啊，我呢個禮拜， 係啊，佢話佢好忙喎，打風出咗陣災 啊，佢忙住，佢唔係，係 好事嚟嘅，出去幫助人，但係自己都幫助到自己，唔記得咗自己， 佢震乜嘢啊？ 佢真系陣年災，太忙啦，所以瞓足兩日， 系咪啊？你震過啲乜嘢啊？我想問，我想問啊，震災你做啲咩啊？ 少少啲脂肪走啊，震到。 有好多人係無依無靠嘅， 無依啊，冇著衫 啊。係啊，我係你嘅話，我哋心都震埋啦，係咪？好啦，咁即係其實我哋冇交代啦，係咪？今日 冇交代。 OK， 唔緊要，我哋大把嘢講。 係，好失望對於馬家姐。 我都覺得係。 係啊，佢越嚟越 calling 馬粉，大家唔該，係啊，教下馬家姐啦，補補睇睇。唔该，你哋要系咯，真系要话下马家姐。 睇睇唔系你叫啊我。 收翻收翻睇睇。 系啊，收翻收翻。 佢求救嘅时候就系咁讲嘢噶啦，系咪 咁啊？因为我哋个宗旨都系想马家姐好噶嘛。 系啊，冇错。 即系见到你咁攰，咁我哋都想你精神啲，系啦，系啊，咁啊瞓觉要瞓得好啲咁啊，系 好啦。瞓得唔好啊，你人 系咪啊？ 系咪啊？ 点解咧？ 点解咧？ 唔知啊。 系咪大风啊？ 两点又起身去厕所，六点 系咪你要睇住你个窗会唔会吹爆啊？ 唔系，我唔系量紧张啊。 你拖人落水做乜嘢啫？好你哋，你讲埋啲嘢咁样，哇！咁佢应该系好唔开 心 啊！ 算算算，一人少佢，一人少佢，一人少佢啊 ！OK OK， 好啦，咁啊，既然我哋又冇佢嘅餐单啦，即系食嗰啲咩嘢啦，我哋又唔知道系啦，饮食记录啦， 目测就应该咧就可能涨咗少少嘅，但又唔系太夸张。咁我估大约应该系37度啦。我哋再補度翻啦， 咁應該都未係啦，未收工喎。 上次36.3啊嘛 ，OK 好啊。但係調翻轉咧，小羊妹咧，今個禮拜就好乖啦， 係啊。 我首先馬家姐聽住啦，我每一日都阿媽聽我食啲乜嘢俾懶懶㗎。 Very good。 之後咧，我出翻香蕉啦。 Excellent。 你學阿人啦， 係啊。 誒，我係你，我都覺得好唔舒服。 呢啲叫青出于蓝啊，家姐 系啦 ，OK， 系啊， 所以你其实见到咧，就如果你真系怪咧，系会有收获嘅，系嘛，即系唔会话因为咁样嘅话而会即系越嚟越差，只会越嚟越好， 系精神咗咯， 我都觉得 即系水果系真系要食，但系真系唔好食咁多。 系啊， 你同大家 每个人系唔同， 因为我同阿懒有 discuss 过咧 ，send 啲乜嘢，同埋 mark 低个记录好处系咩咧？你真系会对应翻啊，原来你食咗啲乜嘢嘢，或者食个量系几多而导致你出嗰啲 poop 个形状系点？ 嗯、 我即系发觉之前我未孖之前系真系食好多水果， 嗯、 即系半个西瓜嗰啲啦， 太多。 之后就算上次，譬如阿懒有提我嘅，有个麒麟果， 嗯、 你唔好食啊，或者唔好食咁多啊。咁、 嗯、 我阿妈因为切开咗嘛，我就话阿妈，我同你一人 share 一人半个，咁、 嗯、 我就食半个嘅， 嗯、 我都叫佢唔好食咁多。我第二日我都问翻佢啊，我话喂杨妈妈你有冇屙啊？佢都冇，咁、所以其实系个量唔好食咁多，同埋可能食啲水果唔好咁水性嘅， 个份量好重 要，系咪？ 水性洋洋好啦，唔好水性洋花， 好肤浅啊你哋。 你唔好笑啊， 系咯， 太好啦。 就咁样咯。 O K， 系啊， 系啊，所以其实真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 因为少人会系控制个症状，会令到啲即系出师表系正常嘅时候，佢吸收嘅营养素都系好好多。 嗯， 系啊， 我都觉得佢精神咗，系啊，越嚟越只眼仔会精灵好多咯。 系 啊， 系啊， 都曾经有见过佢嘅就系即系好好得嘅时候，系啊。嗯，即系叫做死鱼眼系咪？佢而家系嗰啲精灵嗰啲，就死咗都好精灵嗰啲咧，你会买佢翻屋企精咁嗰只啊嘛？ 系啊， 唔同嘅。 跟住又讲好攰，喺度起飞脚。系希望你即系， 我希望佢真系好地 脚咧，即系可以运动到啦，灌输你嘅。 系啊，因为你踢就踢多几下，系啊，踢够一百下， 系 多啲。你又唔好踢一下， 冇错啦， 啱。系啦，唉，你肯定都笑啦。我真系帮你唔到 ，sorry。好啦，咁既然我哋唔讲呢一个嘅话咧，咁啊呢一个今日我哋要讲嘅话题嘅话都好犀利， 系 啊 吓，防辐射， 防辐射， 系啊，因为马家姐上个礼拜都提到嘛，又可以讲下，系啊， 系啊，个点播， 冇错，嗯，咁其实辐射咧，即系大家即系唔单止话系一啲。即系核嘅辐射啦，其实我哋即系周围有电器嘅地方，有电视、电话啊，搭飞机啊，所有地方都有辐射，即系你生存喺呢个世界都系有辐射， 防不胜防。 系啦，咁只不过个量会唔会过咗啦？咁如果我哋好又考下大家一条问题先，咁我哋讲咧。如果是防即是讲辐射嗰个单位啊，即是我哋冇会讲剂量，即是磅马家姐就用公斤 kg 咁样，即是我俾个用个比喻先啦。 系， 咁我哋 咪用公斤咯。 公斤 ，tons， 即系啲警语啊， 零点几多几多几多。 嗯， 系啦，咁 警语用磅警语嘅单位。 好啦， 都系零点开头嘅，唔怕， 系唔使担心， 系、那個、 啊，冇错， 系啊，即系转化啫嘛，单位系咪先，所以唔使咁担心。咁咧，我又想问一下，如果我哋度呢个辐射剂量咧，通常用乜嘢单位嘅？ 我唔知道、啊， 有三个选择、 哦、，OK， 一毫克， 嗯， 二毫摩尔，三毫希， 希英文系咪啊？ 系嗱，好啦，我串一串出嚟先。S I E V E R T E V E R T， 我冇睇过呢个字。 英文有咩啊 ？Mole，M-O-L-E， 冇错，系啊， 摩尔啊， 第一个系咩话？ 摩尔， 毫克， 摩尔， 毫克啊， 系啊 ，milligram， 摩尔， 辐射唔系嘅， 辐射唔系摩尔啊， 唔系。 咁啊，毫克，毫克 ，O-A-A-A， 串出嚟嗰个。我哋头先最尾嗰个咧，即系点样传？点样读啊？识唔识点样读先 ？Zivert 啊 ，Zivert 啦，读清楚啲啊！ 你只系留俾 Zivert 啊， 咁衰嘅，我都估系咁样。 系啦，仲要系加个 milli 喺前面 ，milli 乜嘢 Zivert？ 系啦 ，OK 啦。咁个答案大家拣咩啊？ 我哋拣，我哋拣 B， 我 拣 B， 嗯， 我拣，我拣 C， 系 啱嘅 ，C 系 Zivert 啦。 系 佢搞咁多嘢，叫佢读嘅话都估到嘅啦。 系啊，系啊，即系 Milly 啊，系啊， 钱老师啊， 高材生。 咁我哋就知道咗个单位系呢一个啦。 咁通常如果喺香港人嚟计咧，我哋个即系譬如每当即系每年吸收嗰个份量咧，系辐射嘅份量咧，大约系两个毫希嘅。 哇，好少喎！ 兩個毫升算低，即係如果全球嚟計咧，可以一至十度咁樣。 我想問你，稀係咪稀缺個稀啊？ 希望嘅稀， 嗯， 係啊， 嗯， 係啊，係啦，咁所以 ，Ziver 係啊， 即係稀薄嘅稀， 係個 ver， 有隻稀稀嘅稀 ，H E Y 嘅稀，稀稀咩？好，继续 系啊，咁所以就认识呢个单位先啦。 系， 咁其实咧，辐射咧对于我哋人体嚟讲个影响好大嘅，可能即系你平时即系短暂未必可以见到啲咩反应啦，但系长远嚟计咧，一开始咧可能会即系觉得即系。想嘔啊，会甩头发啊，免疫力下降啊，即系感冒啊等等症状啊嗰啲。 你求其一件事我都觉得好唔舒服喎、 啊。系啊，即系嗰啲都系会有影响。咁长远嚟计，通常就会个影响更加大啦。 cancer 啦， 系啦，冇错，即系听过，即系尤其是系针对即系譬如甲状腺啊、肺啊、乳癌啊、血癌啊等等呢啲风险系提高咗。 好唔开心。 系啊，系啊，所以辐射都好严重。 同，即系对于人体个器官咧系会有影响嘅，即系会器官衰竭啊，影响骨髓啊，影响个肺啊，系啦。咁对女士嚟讲咧，其实咧系影响生育啊，会不孕啊，跟住咧就会容易流产啊，生嗰啲 K 型 BB 啊嗰啲，都其实好大影响，即系唔单止系影响呢一代，都会影响下一代，即系辐射嘅影响。 系啊， 系啊， 真系要留意。 咁其实佢嗰、那个即系我哋讲紧嗰个物质，通常咧即系佢有好多唔同嘅物质啦。其实我哋拎两样嚟讲啦，碘大家应该都听过啦，系啦，即系放射性嘅碘，系啦，同埋放射性嘅锡。呢兩樣咧都係會影響人體嘅，係啦。咁影響嘅話，尤其是講緊係放射性嘅色啦，放射性嘅色。 金字做顏色嘅色。 係啦，好醒啊！即係古言古文即係教得多 係。大家知 係係，所以你識。識呢個字咯，咁所以咧講緊即係會令到即係我哋嘅軟組織啊，一啲肌肉嘅組織啊，係會影響到嘅，即係呢個放射性嘅色，咁都係。我哋頭先講咗增加患癌嘅機會啦，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好驚嘅。咁但係咧，我哋即係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可以留意一下啦。咁當然即 係鹽， 點解會覺得係鹽呢？ 我唔覺啊，因為但我想問你嘅就係點解要搶鹽咯？ 嗱，搶鹽嘅其實有兩個唔同嘅講法啦。一個咧就係因為海鹽啦，大海受到污染，驚冇鹽食，呢個其中一個。咁但係你冇海鹽，你有岩鹽噶嘛？你有井鹽噶嘛？所以就唔應該去盲搶鹽嘅。 讲 第二个咧、就系、是、话盐入边咧系加入咗碘质，咁喺即系一啲接即系可能有辐射吸咗好多辐射嘅人嚟讲咧，医生咧会处方一啲即系叫碘嘅片啊，即系我哋讲紧碘 iodine 系啦，一个我哋叫补充剂去。排出即系揿住身体可以吸收放射性嘅碘，系啦。咁但系咧呢、這个就自己唔好立乱去食，因为一粒嘅碘质咧，其实同我哋所需每日所需身体碘质嗰个份量咧系争好多倍嘅。咁、如果你自己乱食嘅话，又会影响身体各方面啦，同埋咧食嘅时间，即系医生处方食嘅时间咧系好短嘅，即系可能十零日咁样，就唔系话 剂量你又唔知系啦。時間你又唔知道，所以其實唔應該自己亂咁服用嘅。 冇錯，係就千祈唔好懶醒咁樣，係啦。咁最重要係講緊話點解搶碘鹽啦？咁其實香港我哋講喺超市買到嘅鹽，有啲係寫咗加碘，有啲係冇加碘嘅。咁大部分咧其實係冇加碘嘅。你睇翻個包裝。咁如果我哋話講碘鹽嚟計嘅時候，你相當於即係譬如要去食一粒碘嘅片啊。咁我哋計翻咧，其實你係要食每一日要食2.5至5 kg 嘅含碘鹽先。夠一粒嘅碘片， 系啦，系咯， 所以就系一定唔会啊！你每日嘅摄取上限系我哋讲紧一茶匙嘅盐系五克嘅啫，系啦，咁所以大家都知啦，食得太多盐会点啊，马家姐？ 高血压， 非常好答得，系啊，非常好，系啦，咁所以即系。系啊，系啊， 所以其实呢件事系唔 make sense 嘅， 所以 你冇可能一日可以食到咁多嘅， 系啦，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我哋讲紧咧，譬如去即系点样去防辐射嘅时候啦，即系当然你对住一啲电脑啊、电话啊、电视啊，即系你唔好对得咁耐啦，对、啊、对下就去即系去即系自己去 行 开休息 系 啦， 系啊， 即系喺啲透气嘅地方咁样，即系空气流通啦，同埋买即系买食物嘅时候洗干净啲啦，同埋咧我哋可以讲下食物方面会点样系即系对防辐射系有好处嘅， 好啊， 系啦，咁第一咧我哋就系讲一啲含果胶类嘅食物啦，果胶即系我哋谂翻起苹果啊，皮与肉之间嗰层有个果胶嘅，咁即系被我 咁咪唔应该批皮咯？ 系啊，唔应该洗干净啲皮咯，应该 系 啊，如果唔系就批走个果胶， 就冇咗个果胶噶咯， 系啊， 系啊， 系啊， 哇，好 一啲嘅即系我哋。當然即係我哋係一個豐富嘅膳食纖維啦，即係幫助個腸道嘅健康都係好重要嘅。第二咧就係多糖類嘅食物，咁多糖類嘅食物其實包括海帶啊、海藻啊嗰啲，都係即係對於喺呢個防輻射係有一定嘅作用嘅。咁第三咧就係我哋平時會飲下茶，我哋講嘅綠茶啦，都有飲下， 即係抗氧化嘅， 係啦，因為個兒茶素係啦，我哋講緊抗氧化，即係對於排走身 體一啲唔好嘅嘢，身體嘅自由基啊，排走身體唔好嘅嘢嘅時候咧，你會即係等於清走咗啲垃圾。 嗯嗯， 係啦。咁第四 都唔難做啊，蘇芬 好容易 幾樣嘢 係啊。第四咧就係多酚類嘅食物，咁多酚都係抗氧化質嘅一種啦。即係譬如我哋啲梅啊，係啊，即係梅果， 即 係 小人梅，即係要舐。係 啦， 嚟啊，過嚟啊，舔我啊嘛，家姐。 要咬佢， 要咬碎佢，係咪？ 有我想批評 屎 屎佢入面嗰啲 juice 啊。 係啊。系即系唔同颜色咯，即系你有蓝莓、红莓、树莓啊等等，系啦，即系 有树莓噶，我即系嗰啲 berries 系啦，系啦，系啊，咁所以可以食下唔同嘅莓啦。第五咧就系茄红素啦，茄红素大家即系一啲红色橙色嘅食物，记唔记得茄红素点样去吸收最好啊？ 煮热佢 ，very good， 即系等于番茄， 系啦，系啦，系啊，非常好，系啦。咁第六咧就系讲紧含碘嘅食物啦，系啦。头先我哋话要去抢碘盐啊嘛，但系食物入边咧个碘系更加 已经有噶啦， 系啦，即系海鱼啊、海产啊嗰啲系啦。咁第七咧就系我哋上个礼拜提到嘅，记唔记得系咩啊？唔记得咗个嗰、那个营养素咧？你话哇咁犀利啊！嗰、那个营养素 犀 系啦，非常。系啊，咁系啦，防即系我哋讲紧即系对抗辐射嘅时候含硒丰富嘅食物啦，仲记唔记得包括啲乜嘢啊？ 苹果 乱作啦， 西柚，你有个西字又话西柚， 你不如话 西 妹， 西字 西妹， 嗱西洋菜。 呢个系西唔同嗰个西 菠菜 啦，系菠菜，沙姐好嘢， 菠菜，叮叮叮叮， 火鸡、菠菜、醋米系啦，等等咧，鸡蛋、麦皮，如果真系唔记得，就重温翻上一集，我哋可以 好叻啊！你可以听翻上一集啊，承上启下， 系啊， 系啊，学下人啦，你今日冇声声， 系咁，所以即系对于自己去防护一啲即系辐射嘅时候，我哋都可以试下呢。七类嘅食物咁样都好容易做到啊！ 好好啊，我觉得咁先至系噶嘛。喺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你唔使专登 系啊， 走去盲抢嗰啲嘢噶，系咪？多啲听下我哋嘅淑女关注组。 系啦，逢星期一12点到12点半， 非常好， 你就可以咧就活得更加健康， 食得开心， 食得又开心， 食得健康。 好啦，咁啊，多谢晒今日咧，唔该晒。咁啊，阿懒咧同我哋讲咗有好多嘅，就要关注就辐射防辐射嗰啲食物嘅话，希望大家都可以。以健健康康，下个礼拜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受風暴蘇拉吹襲影響，中小學延至今日開學。其中喺上水一間小學，朝早7点半已經陸續有學生返回學校。有升小六嘅跨境學生話：今朝5点几起床，經福田口岸過關，大約用咗10几分钟。佢話人流較多，過程都算快。亦有升小一嘅本地學生話：對新學年充滿期待。校長朱慧琳表示，受風暴影響，學校有樹木被吹斷，校園前院花圃、後院停車場和學校走廊都佈滿樹葉和樹枝。學校昨天開始清理，事前亦已經做足準備，令學生可以順利開學。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認為，今天在兩個風暴中間開始新學年，交通情況暢順。他了解到風暴過後，有個別學校禮堂水浸，有些窗戶爛了，學校在很短的時間內用各種方法解決，感謝教學團隊為順利開學做了很多工作。對於新學年小學縮班的情況加劇，蔡若蓮指出，學齡人口下降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亦是預期之內，政府需要確保善用公帑，整個過程中採取各種方法，包括合併、重置，亦相對調整了一些班級的數目。新學年當局會密切留意情況，同學校保持溝通。 他又說教育局已經推行多項措施，包括將部分學校合併和重置，亦有官立學校停辦。中文大學早上舉行開學禮，校長段崇智致辭時夾雜英文、廣東話和普通話。他以普通話發言時說，中大提供豐富而實用的國民教育，提高大家的國家安全意識，培養民族認同感。身處粵港澳大灣區，他鼓勵學生將目光放遠，以開放的心了解和把握區內發展帶來的機遇，為社會和國家的進步以至對世界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段崇智提到今年是60周年校慶，期望學生能夠在中大有獨特的學習體會。他又鼓勵學生參與中大為本科生而設的校企合作計劃，這個是一項在在學在職的計劃，是本港唯一一間大學提供這類的教育計劃，為學生提供各種預備課程和提升技能，而且是全職受薪，銜接職場需要，相信學生可獲益。國家發展改革委相關負責人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表示，近日中央編辦正式批复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內部設立民營經濟發展局，作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專門工作機構，加強相關領域政策統籌協調，推動各項重大舉措早落地見實效。預測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的北至到西北風，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海有湧浪。展望明天短暫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離岸和高地風勢較大，間中有驟雨。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正午十二點，強烈熱帶風暴海葵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550公里，即是北緯23.2度，東經約9.4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台灣海峽。按照現時預測路徑，海葵會在今日橫過台灣海峽，同它相關的強風區同香港保持一段距離。今日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機會不大，預料海葵會在明早在廣東東部至福建南部沿岸登陸，隨後較大可能移入廣東東部內陸並逐漸減弱，但路徑存在變數，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需要視乎海葵的強度變化和與珠江口的距離。受其下沉氣流影響，本港今日天氣酷熱，但是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隨著海葵移入廣東東部內陸，同它相關的雨帶會在未來兩三日影響沿岸地區。一號戒備信號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6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51点，升469点，成交金额8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0点，升107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33.4升8.4，盈富基金19.44升5.1，阿里巴巴93.4升3.2，美團134.2升5.7，中國平安49.85升2.9，工商銀行3.75升1.5，南方恒生科技4.21升0.4仙，港交所313.8升9.8，建設銀行4.36升1.6，友邦保險71.35升1.5。

共你之间也实现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课，你曾用意过这颗失丧一个根根觉不可，为何爱你明一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仍未安好。为何爱你不到，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烟。 片段人间，老学生， Goodbye class， 记得下星期日交功课啦。我是一位小学教师，做了这一行差不多就七八年了，教过的学生亦都数之不尽。正如社会有好人有坏人，学生亦都是有曳的有乖的。但对于我来讲，无论他是什么性格，我都希望可以尽我所能，将我所识的教晒给他们。因为这个是做教师的天职。不过有一个学生的确是我教这么久书以来最特别的一个。 喂阿敏，呢边啊？ 喂 ，sorry 啊，架校巴遮住咗你架车，我睇唔到你添。 唔紧要啊，诶，老婆上车啊， 嗯， 我哋去买餸啦。今晚咧，我煮饭。 吓，咁突然，你识唔识噶？ 唔突然，其实啊，我秘密练兵咗好耐噶啦。如果唔系啊，餐餐都要老婆你煮，有咩好意思啊？ 唔系你都知道唔好意思咁啦，我仲以为我要做死一世嘅煮饭婆添。 点会呢嗱，就今餐起啊，等我做翻个煮饭工，食过包你满意。 听住先咯。 行啦行啦行啦。 O K。 点啊？今日上堂顺唔顺利啊？ 都算顺利啊，不过 咩啊？系咪有啲曳仔喺度搞事啊？ 唔系。是咁嘅，放 lunch 嗰阵时候咧，我喺教员休息室嗰度啱食完饭，校工咧王伯突然之间走嚟揾我。 张老师啊， 王伯咩事啊？ 可唔可以阻你一阵啊？ 系啊，唔好咁客气啦，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 啊，系咁嘅，你咪星期二。下午三点好像有一堂中文堂，是不是？ 是啊，做什么啊？ 我想呢，不知道怎 么说。你说吧，不要紧的，说吧，怎么 样？我想问一下呢，我可不可以一起上？ 你的意思是？ 我来旁听，不过又不是真的只是听的。你可不可以当我是普通学生那样教我又唔识，我问你可唔可以啊？ 但唔知道学校嘅睇法会点、啊 哦？放心放心，我问咗阿校长噶啦，佢原则上就可以嘅、 哦。 不过佢都话，因为要老师你教，咁啊要你本人同意先得啊。张老师咁、可唔可以啦？可唔可以啊？麻烦你啊！ 咁你最后点答佢啊？ 我答应承咗啊。 但系唔会好怪咩？一个校工坐喺课室上面上堂，你唔怕啲家长投诉啊？ 你唔知噶啦，王伯咧当时真系好诚恳咁样哀我噶。 佢话佢后生嗰阵因为做搬运公司嘅苦力，冇乜读过书，几乎连自己个名都唔识写，所以咧想趁自己仲有精神恶补下啲中文。 咁好啦，我老婆仔咁好人，等我今晚谂下煮啲咩好食俾佢食先。 懒叻，好唔好食啊？要食过先知噶。 放心啦，包你满意啊！ 由个星期开始，王伯就好准时咁样坐喺课室嘅角落，一齐上中文堂。当然啦，其他嘅小朋友都觉得好奇怪，甚至有同学仔会举手问我点解，我都会笑住咁答：王伯咧想好似你哋咁叻，识多啲中文字啊嘛，你哋咧就当佢系一个学生啦。我以为咁简单嘅一个调动唔会影响到啲咩人，点知有一日。当我正在教员室改卷的时间，有个男人气冲冲地走了入来。 请问你就是张老师啊？ 是啊，请问你哪位啊？ 我是小二 A 班邝达成的爸爸。 哦，请问找我什么事呢？ 我想问一下，最近是不是有一个校工一起上中文堂啊？ 哦，你说王伯，是啊，他旁听的。 不单止旁听啦。我个仔话佢俾我听啊，佢有啊坐埋你一齐上噶，有时仲会举手问问题啊，佢亦都见到你走埋去教佢，咁点算旁听啊？ 咁就算系真嘅，请问你咁样有啲乜嘢唔妥咧？ 梗系唔妥啦，阻住个进度啊，仲要读书，佢要读书，佢自己出去揾老师啦，有乜理由坐埋又嚟班房啊？仲要坐喺我个仔后边，喂你知唔知啊？我个仔话佢啊，成日喺度念念有词啊，喺度读嗰埋嗰啲课文读出声啊，好骚扰噶。 但系 仲有啊，我个仔话啊，佢成日一阵汗味，好难闻啊。系咁热嘅天气，做完嘢出汗，我明嘅。喂。你咁样影响到其他小朋友学习就唔好啦，老师，你叫佢唔好再嚟上啦。 对唔住啊，邝先生，我明白你讲乜嘢，不过我已经答应咗王伯，俾佢上起码三个月嘅堂，可唔可以请你包容一下呢？ 吓，要上三个月咁耐？唔系啩？嗱，要讲嘅嗰句嘢咧，我全部讲晒噶啦吓。如果你要坚持俾佢上堂嘅话，我会投诉你。 嗯，明白嘅。家长有不满意的地方，当然有权投诉啦。放心啦，我不会阻止，亦都不会介意。 嗱，你话噶，咁我唔阻你啦。啊，你等收我嘅投诉信啦。 做咩事啊，老婆？冇嚟神气咁嘅？ 冇嘢。 点会冇嘢啊？我你老公嚟噶，你即刻条命，我就知你咩事啦。 那个咧校工王伯咧，咪嚟我个课室嗰度一齐上堂嘅。 系啊，你之前有讲过俾我听噶。 而家有家长投诉啊。 吓？投诉啲咩啊？ 佢话会影响其他学生嘅情绪，同埋会拖慢进度。问心嗰句啊，王伯已经尽量低调，坐到最后尾嗰一行噶啦。有时咧，佢有啲嘢咩唔明，佢都会等啲人出晒课室嘅先问我噶。我唔觉得有啲咩影响咯。 唉，唔紧要啦。最紧要咧系你自己觉得自己做啱，就唔使理人哋点讲啦。 嗯，我都知道，不过校长为咗交代呢一件事，佢要我写翻个报告。 诶，写个报告啫，难你唔到嘅。唉，唔好谂啦，唔好谂啦吓。啊，不如咁啊，今晚唔好煮饭，我哋出街食嚟。 好啊，我几惊你话有煮饭俾我食啊。 喂，你谂过咩意思啊？而家觉得我煮嘢食好难食咩？ 你话啦。 好，既然你咁讲，我改变主意，今晚。都是由我煮， 对不住啊，不好啦， 一定要啊， 出街食啦， 冇啊，我已经决定咗啦， 喂啊，我想食寿司啊，我请啊，我 喂喂，边位？ 邝先生啊，我系你姐姐嘅班主任张老师啊， 哦，点啊？唔系谂住打嚟道歉啊嘛？我唔系要听呢啲啊，我系想你解决件事啊。 我唔系，你误会咗啦。我系想话俾你听，听日嗰堂咧系王伯参与嘅最后一堂，佢想请埋其他嘅家长一齐嚟，因为佢有少少嘢想同大家分享。唔知道你有冇时间啦？ 咁啊，三点啊 ，OK 啦。我想睇下佢有咩同大家讲啊。大人大姐同啲细路仔一齐学嘢，奇奇怪怪咁。 嗯，咁听日见你啊。 各位同学，仲有五分钟就落堂啦。今日咧系黄伯参与我哋嘅最后一堂，佢想有啲嘢同大家分享。黄伯，将个时间交俾你。 唔该，张老师吓。有啲紧张。各位同学仔，家长，咁我知道过去呢几个月阻住大家，麻烦咗，唔好意思吓。咁我冇乜读过书噶，我粗人嚟。呢个都系我想学翻中文嘅原因。咁大家可能啲爸爸妈妈话：，喂，点解你而家先嚟学啊？咁，因为我爸爸咧就喺我好细个就过咗身啦吓。我妈妈咧做好多洗碗啊、倒垃圾啊咁样，但系赚唔到咩钱啊，所以咧我好早咧出嚟帮手做嘢，等妈妈唔使咁辛苦。对于咧，我冇咩读过书，我知道我妈妈一路都好内疚噶。佢成日同我讲：对唔住啊，仔，阿妈冇乜能力俾你读书。我就会同佢讲：唔紧要啦，阿妈，我唔读书，有手有脚，我搵到饭食噶。咁啊，搬搬抬抬几十岁，但最近咧，妈妈因为癌病入咗医院啊。医生话妈妈就走啦。嗰日我探佢，佢又讲呢句说话，佢又好唔开心，因为冇钱俾我读书。喺嗰一刻，我决定我学翻好啲中文啦，写信都要写得通顺噶，等佢安心。我唔想佢继续为呢一件事咁唔开心。后来我求下校长。我唔可以俾张老师嗰个堂外相，多谢张老师批准。我封信我前日写好啦，所以我同阿张老师讲，我唔想啦，唔系我唔想学好，唔想再阻住大家啫。今早医院打俾我，妈妈走咗啦。姑娘话，当时妈妈嘅手上。仲揸住我写俾佢嗰封最后嘅一封信，唔阻大家咁耐啦，唔好意思，多谢大家啦。 喺嗰日落咗堂之后，嗰个家长追上嚟叫住我： 老师，老师， 咩事啊，邝生？ 我想向你道歉啊。 点解嘅？ 我唔知道咧，原来黄伯想上堂系有个咁嘅原因，我感觉我好惭愧啊！特别系咧，我谂翻自己，我生意做得好好啊，但系咧，我从来都好少时间陪我妈妈，每日陪我妈妈去散步，夜晚陪佢睇电视，那个就系我请翻嚟嘅工人。我以前觉得咧，俾妈妈一啲物质上嘅享受啊，又有工人服侍啊。应该好开心。今日听完黄伯讲嘅说话，我真系好惭愧。枉我读咁多书，连父母嘅心情，我一直都猜唔透。 邝生，有心唔怕迟，多啲翻去陪佢啊！ 多谢你啊！再次讲声对唔住，唔阻你啦，拜拜。 望住佢嘅背影离开，我心谂。我都是时候要回去陪阿老妈子吃饭。 Bye.